意关系，愿意同伊方密切合作，推进两国全面合作计划，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深走实。阿卜杜拉希扬话，愿意同秦刚建立并且保持密切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努力。他又向秦刚介绍了伊朗就核问题恢复里约谈判的最新进展，感谢中方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秦刚说，中方赞赏伊方展现诚意和灵活，支持伊方维护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呼吁其他各方坚持对话谈判方向不动摇。中方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大致多云，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66点，系升114点，总成交金额212.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6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5.2升3蚊，美团164.8升4.6，腾讯控股385.6升2.8，恒生中国企业74.52升7毫，友邦保险86.6跌8.5毫，比亚迪股份225.2跌1.4，中国平安60.95升5毫，快手68.65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9.7，瑞士法郎8.55，澳元5.419，加元5.821，新西兰元5.02，欧元8.487。每百日元对港元6.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5点，升50点。港金。伦敦金系报每安士买入1,931.02美元，卖出1,931.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由于有道路事故啦，七贤道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现在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就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循道中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钻石山的龙盘街，由于有水管急收，龙盘街去回大磡道方向，近住凤德道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而在凤德道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龙盘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旺角的豉油街由于有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提一提你，由于有年宵市场的封路，在观塘由下午3点钟，福陵道、福塘道和佳廉道都会封闭。另外荃湾就会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启康街、启智街和介乎路德维至大河道的一段海坝街，上水的石湖墟会在今早的11点钟开始，新宫街和介乎秦府街至到扶兴街的新康街划为行人专用区。屯门的年宵市场会在黄昏6点钟开始，天后路、新合里和部分的红墙路都会间歇性封闭。元朗的年宵市场就是已经是封闭了，就是强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喂，同大家分享， 我陣間去揾個利是封，我要追翻個利是。 多謝， 好正嘅。 但系 我知啊，但系我琴晚苦苦思量一个问题，点解个爸爸细细个就喂我食白饭？说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留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早变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路。如果唔知道发生咩事咧，即系我哋琴日节目里边讲到一种嘅甜品咧，叫做白鸽屎，系啊，真系叫白鸽屎。咁啊，李婆咧就买咗两包，而家送俾我哋，叫我哋食。佢有冇寓意啊？你觉得？ 肯定有啦。啊、 喂，你两条友仔食。 罗罗偶尔放肆放任，苦苦树精。罗罗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罗罗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早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 嗱，马老师开心还开心，因为呢个礼物咧，其实有冇有啲点题嘅寓意咧吓？ 都话好似我寻晚苦苦思量， 佢话你两条友仔食， 咪咯，解决咩事啊？我都苦苦思量，话就话，鸡爸爸要俾我食， 咪咯。 咁要问翻你爸爸啦，点样叫你食白鸽啦？喂，我哋有新年流流，真系讲呢啲真系 开 心啊！ 好靓啊！ 多谢李婆， 系啊， 请我哋食白鸽屎， 二字嘅一啲就系、是、系啊，贺年食品啊， 我觉得好好甜。两种甜， 同埋我哋都专登咧，琴日咧就行咗一个一转嘅，咁、你要睇下嘅就话咧，琴日我哋介绍过嘅话，就嚟会冇嘅呢啲嘅贺年食品，仲有冇咧？唔系、哦，佢里面介绍嘅全部都仲有、哦， 哇！ 例如牛耳，你记唔记得有一种牛耳？佢仲话系客家嘅贺年食品之一啦嘛，因为咧取其意思嘅就甜甜咸咸手执牛耳啊嘛，咁我琴日就真系好多、哦， 喺边度先？你喺边度买？ 咪就系喺我屋企附近嘅嗰个湿地街市咯。 哦 系啊，我专登行一转嘅、就系做一做市场嘅价格。 系咪因为旧式街市会多啲啲旧式食品嗬？ 我唔知嗱， 因为讲需求供求嘅啫嘛，即系如果你多人买，佢咪整多啲咯。咁但可能新一代或者而家啲家庭就唔会摆啲，咁佢咪唔摆咯。咁但系可能佢比较近乡村啊，又或者旧嘅街市会多啲人买咪。 嗱，有咁讲法，会唔会因为就近乡村，所以有好多嗰啲客家婆同埋嗰啲人咧，佢哋会自己做呢啲咁嘅手作仔，系啊，咁佢整完之后咁，佢咪攞出嚟卖咯，攞出嚟卖咪有咯，有人买嘅话，咁佢哋咪做咯。我估应该系咁样嘅、所以其实琴日我哋有讲到，譬如烧口组有啦，牛耳有得卖啊，另外仲有就 乌虾， 完全冇问题。串组我就唔系好觉啦，因为其实佢冇相啊，我唔系好知道究竟嗰种系嘢系乜嘢嚟嘅。咁如果大家我哋你知啦，我啲同学仔好犀利噶嘛，一个二哥即系喺各方面都系好有佢哋自己嘅 博大精深啊， 冇错啊。喂，多谢。 喂，我就系我哋搞到我好衰，我冇利是 封。唔系，你有你嘅做法，得原来。 哦，好亲啊！ 哦，你咪俾翻封利是回礼人哋啊！ 梗系啦，赠翻封利是。 多谢， 好靓啊，真系好靓啊！ 喂，你形容下，我买咗呢个白鸽屎俾你。 喂，呢个包我谂又有几廿粒啦，三 四十粒啦， 有白色为主，跟住有啲 粉 桃红色， 有桃红色嘅， 系啊，但我阵间搭半我想试啊。 我有问过姐姐嘅，我就话里边系咩嚟嘅，佢其实冇简单嘅啫，其实出边嘅咧就系嗰啲糖，嗰啲糖霜，嗰啲一粒粒嘅，咁跟住里面咧就包咗粒花生，咁佢就话真系，佢就话系潮州人嘅过年食品嚟嘅，咁咯，咁我就话系咪一路都有啊？佢话系，其实咧根本好多人都会中意喺自己嗰个存盒度摆嘅， 真系好靓啊！ 好靓好靓， 但我哋话其实有冇学名咧？佢话冇，系人都叫白鸽屎。 呢个咪学名，呢个咪就系佢个学名。 咪应该有一个 好听啲啦。喂，不如我哋征求下大众啦，改个好啲嘅名啊。我觉得里面有粒花生， 粒粒皆辛苦啊。 好。 粒粒皆白 芝。我想到了甜甜美一生。 哎、 生是花生的生。 我都不如甜粒粒、啊。 甜粒粒脆住。 这 个脆住。 同啲細路仔講，我就話食啲甜粒粒啦，見啲長輩咁幾好啊，係咪啊？ 有啲嘢咧，即係你見到，但係你真係唔係好知佢嘅名。我記得 Sarah 嗰次講咧，嗰啲日本燒餅上面嗰啲，好似鉛筆跑碎嗰啲咁樣，我又已經唔記得佢叫咩名。 堅魚碎， 堅魚 係啊，堅魚碎係啊，嗰班嚟煲湯又得，或者有時整凍豆腐，你擺啲上去，佢會喐㗎嘛，佢會喐㗎嘛，好恐怖㗎。 咁所以你諗啲太複雜嘅，不如就叫翻白鴿子算啦。既然呢個潮流裏邊嚇，民間都叫開啦嚇。 係啊，好多謝大家話俾我哋知，其實我呢度都唔知道叫咩名 嘅， 係咪就係你喺度講啫嘛？嗰陣我係啊，我都有見過啊。 哇！呢個真係好好感動， 失咗蹤好耐啦。我其實琴日幾驚啊！我去買嘅時候，我原先見到嗰間嘢，佢賣曬啊！ 哇！ 係啊， 係啊， 最大壓力就係呢啲， 好大壓力。跟住我應承過你哋嘅話，咁跟住我就啊，既然咁，我巡一巡啦咁樣。哇！跟住之後見到一包，都唔係剩翻好多咋，係啊，咁我就即刻買咗。 原來白教師好受歡迎㗎， 我唔知啊。 哦， 因為我之前我同你講嘅時候，你嗰日講嘅時候咧，我仲發覺，咦，唔係，我真係見到喎，同埋都幾多喎，可能因為真係已經琴日已經連日下班啦， 同埋小鋪頭賣，係 啦，佢哋已經賣曬啦，有啲幾驚啊！我 大老張，我發覺我懷疑咧，太子花園街可能有得賣，街口近油站嗰邊咧，好啦，好多攤檔啊嘛， 係啊係啊， 賣橙啊，賣糖果啊，有機會有賣， 係啦。 巡下先， 冇錯，一陣間就用你哋啲白鴿子影咗張相， 好啊， 同埋可以開始試食，但係中唔中意白鴿子？ 好喎，拍低佢，拍低佢，拍低佢，擺落口嗰下，咬落嗦一聲， 睇佢眼睛就知啦。 你有冇甜粒粒嘅感覺？ 深深啊，定係隻眼睛有少少唔自然？ 如果真係得嘅咧，我初二翻嚟咧，我就攞呢啲去拜年鬥利是， 梗係要啦。大家食完 拎白鴿子 啊， 拜年 係啊， 係啊， 係啊，啲嘉賓主持嚟，我又請。佢勾屎啊！ 即系 咁噶，你把口唔收嘅，你真 嗱嗰位嘉宾，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都有位嘉宾 吓？佢就系校 长，许建 系 咪啊？许建业校长，黄隐旧生会中学嘅， 系啊， 理科， 佢好紧张啊！ 点解咁紧张啊？ 唔知啊，佢拣歌啦，拣咗呢首，我播过咯，再拣呢首，咦？ 我因为咁样紧张， 你系咪玩佢啊？边有咁啱播 嘅？你好傻嘅，后来我嗰朝绝啊，佢寻晚凌晨两点几 WhatsApp 我。跟住我话俾佢听， 你起身做咩？ 唔系我话啊呢首 OK 啦，点知头先我又话俾佢听，两个礼拜前 又播啦。 其实我觉得佢哋咧校长嘅 T 咧差唔多嘅咋， 唔系佢哋好年青化， 系咩？ 年青化 唔系我谂嚟都系嚟嚟去去都系 I believe I can fly 啊咁嗰啲啫。今日系咩歌啊？ 佢想拣本来拣林奕康一双手。跟住佢阿媽俾我聽， 林奕康咪播過咯， 係啊，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咪播過咯， 有校長播過咯， 係啊， 我話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真係唔緊要啦，最緊要佢中意嘅字，覺得咪有意思， 因為其實林奕康之前佢仲有一首， 我明嘅，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嘅就 冇壓力， 大家都係咁樣嘅啫，好似我哋嘅大點唱咁樣，身體健康係每一個禮拜都擺喺度。 系啊，冇错， 你哋名字我喺城市， 我走唔甩。 系啊，系啊， 因为你人生 梗系身体健康， 一系身体健康，一系结婚，系咪先？ 系啊， 送俾爸爸妈妈嗰啲都系咁啦， 唔系开心就 OK 啦。 系啦， 最紧要开心，最紧 好意头嘛。 冇错，睇下风骚快活人日日开心。 其实我觉得除了身体健康之外的话还有另外一些就是青春常驻都可以啊。 哎呀是是金城都好啊。 夏金城不好啦。有 一天 跟我说的就是什么形式啊我的感情也有。打不到 车。挺 开心啊。今天车到事的话今天潮潮也都会跟我们讲一讲啊。新年行大运的时候的究竟应该要去哪里呢 齐齐行大运。 正啊。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There's no need to be unhappy, young man. There's a place you can go, I said, young man. 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dough, you can stay there, and I'm sure you will find many ways to have a good time. It's fun to stay at the. 今日大致多云，早晚两阵嘅微雨，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咧，除夕同埋农历年初一多云，气温会回升，但系年初二晚上气温又会再度下降啊！听紧就系丰收快活人。今日都有点唱嘅时间啦，十二点半之后咧，1872388，好多网上已经有人点唱咧，身体健康噶啦吓。咁啊，一阵间睇下有冇时间帮你播播啦。点啊？做咩事？ 开心咯！ 因为头先佢回礼俾我啊嘛，佢攞啲利是封，我攞佢四只，两只粉红色嘅，两只黄色，跟住我整到，好似整到 各位朋友 四 条烟，各位观众四条烟， 傻仔嚟啫， 开紧 party 啦已经，系咪？大家好似开紧 party 咁啦，已经， 梗系要啦， 冇错啦， 心情一定要咁嘅， 系啊，冇错， 今年咧大家都应该要开始放松啲啦，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啊，成条街都系人， 人山人海啊！嗯、好， 琴日我哋有啲后悔，咁成日我同你讲过啦，就话其实琴日本身都谂住，唉，算啦，都执得七七八八啦，唔好再搞啦。但系你硬系会觉得啲窿窿罅罅， 总系有啲人唔满意。 系啦，即系呢个位又会唔会再执得好啲咧？嗰、那个位又可唔可以再整齐一啲咧？所以你千祈唔好开始，一开始嘅话收拾唔到你嘅残局。 啊，唔系，咁你始终你会完嘅，始终会执完嘅。 唔会啊， 唔会噶。 我而家都仲有嗰啲嘢，我谂住今日翻去我就要搞埋。 你有冇开始计时间咧？我最 计时间啦。 系啊，我最多俾自己做到年三十晚嘅十点钟， 系啊， 就停啦。 我会 set 一条线嘅， 系啊， 都系。 我咪讲过话有一年咧，系咁捉，系咁捉，系咁捉，捉到咧差唔多夜晚成十二点几啊，阴公 鸡都提啊，差唔多 鸡都提啊，初一都嚟紧啊，好似好惨咁样，系咪？ 唔系啊， 嗰年真系唔知做。 但你执完之后你好干净，你好开心嘅啫。 系好干，但系好攰啊。 唔系咯，条腰都乱， 条腰系啊，闪晒咁样。 咁你有冇同阿欢呢份抹头啊？即系抹下佢个黑头啊！ 我都话喺我妈度啦，嗰、那个 哦，要去佢屋企嗰度先抹到。 其实要唔要冲凉嘅咧？呢啲可以即系搵水成个咁样淋。 要浴佛啊嘛！ 怀疑嗰个多仔佛咧、嗯，即系历史悠久啊，可能氧化唔知点样啲积啊喺度咧。 系我咁佢化妆咯，不过改第二个样。 我真系变咗 鬼佬 发型。 你真系 咪得啦？有所谓嘅。系咪？ 咁啲 B B 仔又要变咗洋人咯，或者混血儿、 鬼佬佛、卖飞佛，叫做 叫做卖飞佛，跟住佢老开心， 唔好叫夫你佛，叫卖飞佛。 嗱，跟住你可以呃你阿妈， 真买噶，万几蚊噶啦，呢个卖飞佛，咩叫卖飞佛啊？咩啊？飞黄腾达，你冇听过咩？咪卖飞佛咯， 系咯，卖飞佛好正啊！ 其实咧，我细个咧， 系 成日讲大话 嘅， 系都帮啲公仔抹个眼眉。 我都知道你啲嘢啦，因为我都试过。 不过你好开心啊！我啲公仔抹， 跟住你屋企人发觉就，咦？点解个样嗰种啲唔同咗？但你又唔知系乜嘢？ 闻咗味，原来闻咗味，飘味啊，飘咗味 啊！ 所以咧。 好好 但 系当 初话又唔出声，冇得出声。 你睇我唔到，我睇我唔到， 好惨啊！好痛好痛。 但系细路仔系咁样样，我觉得啲小朋友咧先聪明。 我嗰次唔系想嘅，系因为嗰次佢叫我帮佢抹，我唔记得咗系咩佛啦。跟住抹抹之后，鱼条眉甩咗。 系啊，要整噶。 跟住我自己帮我画，帮我画粗咗翻少少咯。系啊，变咗黄小虎。 大傻噶啦。 系啊，我就系飘眉嘅第一代。 好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更新网页版面设计，方便市民查看各检测站即日和下一日的网上预约情况。根据现时网站的资料，今日多个检测中心的预约名额已满，包括深水埗白田社区会堂、观塘牛头角道体育馆、麦花臣游乐场篮球场、枫树街游乐场、何文田公园、大角咀举树街、沙田沥源社区会堂和沙田大会堂广场等。各检测站的预约情况会在网站不时更新。政府提醒市民，检测机构发出的电子报告或者经政府电子检测记录系统网站下载的电子记录都可以用作过关。出行内地人士无需返回检测站领取纸本报告。本港1月30日起撤销向新冠患者发出隔离令，确诊者亦都不用向政府呈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不是放弃抗疫，政府有不同方法监测感染情况，亦都可以透过私家和公立门诊收集数据。新措施生效之后，医管局现时为隔离确诊病人提供的遥距诊症服务会停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遥距诊症所需的人手是一般门诊的3至4倍，当进入复常阶段亦都回复正常诊症。医管局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都会为新冠确诊病人提供治疗。他又说，现时很多私家医生都会为怀疑新冠病人提供治疗，呼吁患者不要贸然前往急症室。英国首相辛伟成在社交网站上再宣传短片，显示他在一架行驶中的汽车上，并没有扣上安全带。南开下郡警方正是展开调查，辛伟成就事件道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辛伟成在这段长大约一分钟的片段谈及政府新一轮开支，他当时正是身处南开下郡，而短片就在一架行驶中的汽车上拍摄，背景中曾经有警方电单车驶过。首相府表示，辛伟成承认错误和道歉，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扣好安全带。在英国，如果乘客被发现在汽车有提供安全带的情况之下，但是未有扣好，除非获得有效豁免，否则最高可罚款500英镑。美国和欧洲多国承诺向乌克兰运送更多重型武器。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涉及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过百架装甲车和运兵车在内的战车、防空系统和弹药。五角大楼说，这些武器将会有助于抵御俄罗斯近期发动的同类攻击。多个欧洲国家亦都在爱沙尼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承诺向基辅提供更多支持，其中英国会提供600枚导弹。北约及盟国军事委员会今日将会在德国的美军基地举行会议，到时几十个国家将会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聚焦提供现代主力战车提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大致多云，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73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2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62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5.9，升3.7；美团167.3，升7.1。腾讯控股388.6，升5.8；恒生中国企业75.08，升1.26；友邦保险86.55，跌9毫。

冇错啦，过年前嘅呢个星期嘅早上啦，十点搭八，嗱去到呢个时候咧，即系一到年初一噔噔咁行出街咧，你会发觉附近咧好多嗰啲着制服嗰啲看更啊、食娇哥哥啊，或者系管理员哥哥咧，特别好笑容， 嗯、多咗好多， 多咗好多，系啦冇错，明明你唔系呢个座头，点会就我其实我有呢样我呢样嘢我就唔系好中意嘅，即系如果譬如我呢个第五座咁先算啦，明明咧第五座譬如系阿马小强叔叔咁样啊，点、解今朝早有个师奶嘅？再晏啲咦又另外一个阿叔嘅，即系好似轮流咁样。你去我度，我去你度，咁样交换礼物咁样，其实我就觉得唔系咁好嘅，系啦。咁我见到咧讨论区有啲人就话，咦，有个商场啊，有个嗰啲屋苑咧贴咗个通告，就讲明咧话唔准啲管理员啦，即系所有嗰啲做嘢嘅人啦，向住户索取利是咁样样。咁第一咧就有啲人就话，诶、哎，好啊，好啊，好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冇用噶，佢唔会问你攞，但系佢会不停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样，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咯，唔俾就咁。咁我谂其实一年到。晚咧做得咁辛苦就冇乜所谓嘅，我只系唔中意有啲咧平时唔见佢，但新年咧就走出嚟嗰啲咧，我就觉得麻麻地， 都冇所谓 啦，开心啫， 系 啊， 你 咪 啊， 疫情 从来未见过啊， 都冇问题啦， 我怀疑都唔知系咪呢个屋苑嘅， 都唔紧要啦， 咁又唔会，我谂唔会喺隔篱屋苑过嚟啩， 一样啊嘛， 系啊， 即系我觉得 譬如话两 个人咁，你咪廿蚊 都 冇所谓啦， 我 都 觉得 开心， 我唔 系 冇所 谓啦，酒楼又系咁样样， 酒楼。 系啦，一俾一个咧，咁佢会 call 埋啲姊妹， 系啊，冇错， 佢自然会走埋， 系啊，连厨房都出埋嚟嘅，有时会系，我呢啲就 隔篱嗰个 B 机都隔到过嚟噶， 唔紧要啦，一年一次， 系啦，冇所谓， 系啊，大家 开 心，大家 开 心， 你中意俾咪俾，唔俾唔算咯， 系啦，咪派得到利是，其实咧都系一个福气嚟嘅，系啦，冇错，又唔系太多，又唔系叫你一千几百，系咪啊？ 再唔系你买多包 白 鸽 屎， 攞 多。 咁又唔好， 佢啊嘛 都要嘅，一年咁辛苦， 啊、 大家都 俾啦， 系啦， 俾得开心，收得开心， 比更加好吓。 冇错，头先我集低咗啲名嘅，系琴日我哋喺外口系 印 嘅时候噶，冇啊，因为我播咗嘅咧就 系 Cam Sing Summer， 夏金城。 Golden City， Golden City Summer， 因为夏韶星叫做 Danny Summer， 佢就叫做 Golden City。 听讲好似有啲人系琴日话拳头都硬埋， 我 听到。 系啊，阿听芒啊，我一立起听芒喎，咁温文尔雅嘅一位小姐， 唔中意 点解话拳头硬晒？ 系冇错，咁样。 不过即刻 我集低啲名，系啦， 呢啲咧， 呢啲同学你小心啲， 扣住两个印花嘅， 唔系冇白鸽子， 冇白鸽子啫， 系啦， 半粒半粒。一半啦，白 嘅啦， 好 多 谢， 系啊， 多谢啊， 梗系开 心啦， 冇错，新年系最紧要开心嘅。好啦，十一点钟之后有我哋今日嘅校长出现嘅， 系啊。 哇！喺到新年會唔會有好多呢啲聲音喺你周圍嗰度？其實 好啊， 啊我中意、啊。 最緊要熱鬧開心。 係啊，要我兩年啦，我、啊、都冇聽過呢啲聲， 啊、正 因為唔中最中㗎嘛。啊、 大家今年發個橫財， 好、 啊、有呢首。心三太公，大眾海苔立面似蓮蓉，又放工打殘夢，圍埋砌幾圈論啊論英雄，誰是？ 落手三隻冬，度度啱都三吊二五六同，战正鼓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降眨眉眨眼打龙通，系咁松正衰功。难为氹个仔会浸啊浸蛟龙，乱咁扎真细空，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痕满胸果正种，岌岌弓好似大啊大灯笼，大相公小相公。老千啲章法乱晒大龙，成炸糊包出重，氹氹转啊好似大啊大灰熊，执咗位起过风，移灯换凳洗手食烟烫柜桶，转下运确唔 几铺我路啊路宽容。云一色碰七同，一捆白板发财做眼光红中，六八同叫卡隆，原来今晚巧佢系又系七同。掘尾窿起细工，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天冲，频频门啊呼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送旧迎新，送苦迎兔。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蕊蕊李丽蕊啊。在兔年要送走一个坏习惯啊，我就希望不要再买咁多衫啦。屋企咧已经堆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旧嘅衣服咧，都唔知点算好。好，就喺今年嘅将所有嘅衫送晒俾人哋着，等每一个朋友嘅话都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温暖啦、 家仍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网上情缘，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又一年。在这个一年将近的时候，最多人挂在口边的说话就是送旧迎新。的确的，对于好多人来讲，在好多情况之下，旧的的确不如新，起码新的东西有新鲜感。但如果感情世界又是不是可以这么洒脱，将旧有的感情、以前的名字全部忘记得干干净净。 How do I say goodbye to what we had? The good time that made us laugh outweighs the bad. I thought we'd get 上情缘。好小个的时候曾经问过大人为什么会落雨的， 有啲大人讲笑咁话，个天流紧眼泪啊嘛。今日当然知道落雨嘅真正原因，但有时都有个奇怪嘅想法，就呢个世间充满咁多离离合合、生离死别，相爱嘅人或者自己亲爱嘅家人，终于有一日都会离开。上天见到呢个情况，会唔会都因为咁样而流下眼泪？当你唔开心嘅时候，或者喺雨中停留一阵，因为人哋分唔出到底系雨水定系泪水。如果系泪水嘅话，希望喺今年新嘅一年系快乐嘅泪水。网上情缘，过年啊，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好富裕咁度过新嘅一年嘅。我相信，除咗做自己嘅本分，珍惜同感恩，会系最适合嘅心态。如果遇到一啲冇你咁幸运嘅人，或者就送上祝福，分享一啲嘅好心情、好快乐。希望好嘅日子会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听日嘅世界系点，冇人知道。但愿呢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快乐咁样度过每一天。 迎新，送苦迎头。 大家好，我是风骚浮云的梁继章啊！嚟紧新一年咧，我要送走自己的坏习惯，就是乜嘢？就是三个字，冇手尾啦！冇手尾有时都几吓人憎噶，又要人嚟帮自己执啦，同埋咧令到屋企咧好似好乱咁样样。咁我希望咧嚟紧呢一年送走呢个坏习惯，希望我屋企人同我一样咧，令到成间屋企又靓又干净，咁就好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喺老卓，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发汇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喂，好紧张啊！因为许建业校长已经嚟咗我哋直播室啦。 系啊，系啊， 校长早晨。头先我见到啊，校长喺出边啊，仲攞住啲题目喺度改下改下。 真系啊！ 我装唔到， 我死啦！今次 搞错啊！ 校长会出乜嘢题目啊？ 数学， 数 学， 系啊， 数学，哎呀！点算啊？ 我唔知啊， 唔好咁啦，唔紧要，数学 都有啲钱嘅，要下咗问一加一嗰啲咯，得唔得啊？咁啊， 首先就梗系谂住咧， 先乘除后加减， 我得四舍五入。 好啦，要留意一间，你又知唔知道？不过咁，许校长一间，我哋都要问你问题噶， 系啊， 学生都要问你噶， 系啊， 你睇下佢几他条， 系啊，有晒心理准备啊， 一 间 同佢影张相先，好啊， 喂，咁同埋咧，丰收发人今日喺12点之后咧，我哋嘅车路的士咧将会有啊车路达人， 冇错啦，咁啊就潮潮咧同我哋会讲下嘅就系可能咧大家揸车嘅时候咧应该有啲乜嘢要留意啦，总之今日咧大包围啊，咩都有啊，好似我架车咁样大。系啦，咁又会讲下嘅就，譬如可能系农历新年啦，大家咧真系要揸架车啦，或者要租车啦， 注意啲 咩？甚至乎咧就系要揸车去油车行嘅时候，有冇啲咩嘅路线可以提供俾大家？ 正啊，行大运，唔紧 要。先睇十一点新闻报告，翻返嚟继续，我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啦，唔好行开啦。 沙尼亚举行嘅一个会议上，承诺向基辅提供更多支持。其中英國會提供600枚導彈。北約及盟國軍事委員會今日將會在德國的美軍基地舉行會議，到時幾十個國家將會協調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聚焦提供現代主力戰車提案。英國首相辛偉成在社交網站上載宣传短片，显示他在一架行驶中的汽车上并没有扣上安全带。南开下郡警方正在展开调查，辛伟成就事件道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辛伟成在这段长大约一分钟的片段谈及政府新一轮开支，他当时正是身处南开下郡，而短片就在一架行驶中的汽车上拍摄，背景中曾经有警方电单车驶过。 首相府表示，申慧成承认错误和道歉，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扣好安全带。在英国，如果乘客被发现在汽车有提供安全带的情况之下，但是未有扣好，除非获得有效豁免，否则最高可罚款500英镑。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大致多云，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47点，升196点，总成交金额3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1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5.6，升3.4；腾讯控股388.4，升5.6。美团167.1，升6.9；恒生中国企业74.92，升1.1；友邦保险86.7，跌7.5；盈富基金21.98，升2毫；快手69.75，升1.6；中国平安60.95，升5毫；比亚迪股份225.6，跌1蚊；中国海洋石油11.32，升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9.706，瑞士法郎8.548，澳元5.426，加元5.823，新西兰元5.028，欧元8.49。每百日元对港元6.0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1点，系升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6美元，卖出1,93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余隧道出入口暂时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皇后大道东去翻金钟方向，近住湾仔街市车多，龙尾就喺司徒拔道路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另外，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为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年宵市场，由现在去到凌晨的1点，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和电器道会因应翻人群和交通情况封闭。另外，旺角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的早上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以及部分的太子道西的支路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我仲担心啦，我成个中学阶段未合格噶啊，我数 你系问数学啊？嗬， 系啊， 冇错啊，系啊，系啊。 原因系因为你 系，因为我系一个数学老师啦，系啊，跟住同埋我又中意睇下啲数学嘅历史啦，咁样， 咁啊死梗， 系咁，所以唔使惊，一阵都唔会要你睇计数嘅， 好， 系唔会坐低喺度啊，一乘二乘三唔会做呢啲嘢噶，放心。 唯有我哋采取呢个 multiple choice 个最高精神就 系 撞咯， 冇错，我最叻嗰啲嘢。 就嚟過年啦，我哋想開開心心過年。 呢個係咪一個寓意嚟？ 你唔使講埋啲咁嘅説話，俾壓力校長嘅。 校長唔會有壓力嘅， 係啊。 好，咁校長容許而家學生問問題先嚇。好，三個學生由我帶頭啦，好嘛？我問先啦。好，梁同學開始發問啦。阿校長有冇去過韓國旅行啊？中唔中意睇韩剧？诸如此类嘢啊！ 就韩剧就好中意睇，不过就未去过。 哦 ，OK， 中意睇韩剧 系啦。咦，睇嚟有啲压力喎呢一条。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我嚟，我哋就帮你嘅。 好嗱，韩国人有阵时咧会喺头上绑一条白布条，即系好似话你嗰啲 headband 咁 ，headband 咁啊，即系围住个额头绑一条白布条。 以前啊，你 讲紧。有时而家都仲有做嘅， 而家仲有做嘅， 系啦。 我就系识嗰啲咩必胜嗰啲嘅啫。 嗱，好啦，就问，冇错就系，而家就系问你啦。点解韩国人有时会喺头上绑一个白布条呢？ 对唔住，我想问点绑噶？佢系 咁样绑， 哦、 即系围住个额头，好似 headband 咁样，咁、 哦、 样喺额头上边， 即系好似个绑必胜咁样。 系啦、嗯，第一有家人离世，一种哀悼嘅记号，好似我哋中国人留个花咁啦吓。第二头痛，绑住佢冇咁痛啊。第三加油，好似啲日本人嗰啲啊，即系专心。干乜啫？绑住喺头上面。第四，去入庙拜神或者参加啲祭祀，代表诚心咁解。韩国人有时喺头上绑上白布条，后面打个裂咁样。第一，家人离世；第二，哎呀我头痛啊；第三，努力读书，专心加油；第四，入庙或者参加祭祀，代表对佛咧系诚心嗰种。 我想请问啊，呢一个系咪就间唔中佢哋就会咁做噶啦？ 系。 间唔中真系唔会系会唔会离世啊？唔会离世啦。 我觉得 嗱，我同阿校长商量下先啦。头痛应该唔会啊。 我点睇都觉得唔系头痛。 系啦， 系啊。如果唔系就好弊啦，日日都戴添我嘅。 校长， 校长 喺疫情咁细， 日日都头痛噶，唔系啩？ 对住啲小朋友啊嘛。 对住我哋都会 系 啦，咁我咪日日都要戴咯，对住。 好明显系啦。 咁就我哋删除法嘅就我哋唔会。 系冇错， 删除法。 入庙我都觉得唔似啊，校长。 诚心 系啊，因为 头先话经常我见到话 系啊，所以我就系问啦，佢话佢间唔中会咁样做， 间唔中 啊，间唔中会咁样做。 某啲情况， 我觉得系 某啲情况 离世。 某啲情况， 某啲情况啊， 某啲情况， 某啲情况咪离世。 我一听完个感觉，我就觉得系离世嘅。 啊 系啊， 我都觉得。 其实四个都系某啲情况噶，即系等于你 disturb 我哋。 唔系噶，正如头先校长咁讲嘅就，有啲人成日有经常性偏头痛嘅，咁样佢就唔系咩咯？ 咁咪食头痛药咯。 唔得噶，有啲话食完之后嘅话，佢都会痛噶，痛完左边痛右边噶，佢会 系噶。 系啊，诚心啊。 我拣离世。 你揀離世， 我都傾向揀離世，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合切啲嘅。係 啊， 係啊，都等人哋知道。 係啊，你街有冇理由行下街咁樣綁條啤？ 誠心咧，去拜佛嘅時候代表誠心咧。 咁唔戴嗰啲唔誠心咩？ 係啊，你可以唔戴噶嘛？ 因為呢一樣嘢唔係一定會做嘅，但有啲人信就做咁解嘅。 好，富貴險中求， 聽到係 誠心。我估诚心，即系两个 A 一个 D。 校长，你改唔改啊？ 我都唔改住，因为头先我听落，我都都中系觉得呢样。 其实我都觉得，我感觉上我都觉得应该系离世嘅，但系 两个 A 一个 D， 两个 A 一个 D 有冇人啱？ 冇。 哎呀！估唔到啊！ 头痛，头痛， 头痛。 呢铺真系，我要每日带翻条带住。 冇人中， 系咪全部买头痛啊？ 系啦， 头痛，三个头痛， 你就弊啦，你出唔到。 三个 头痛啊！ 一定要支持啊！呢个 系 头痛， 全部啱嘅。韩国人相信喺头上绑白布条可以治疗偏头痛，系一种民族嘅偏方。系啦，可以减轻呢一个头痛同埋避免头晕，即系纯粹一啲民族嘅偏方，唔冇医学根据嘅。即系等于我哋有阵时，我哋中国人咧咩整亲个头发，个拖鞋扼下佢啊，即系诸如此类呢啲咁样，都系啲民族嘅少少即系传落嚟嘅智慧嘅啫。 咦，咁我識啦，以後咧，我喺醫療室咧擺幾條白布帶，邊個落嚟咧就俾一條佢，你翻上去啦，唔上堂啦， 油都唔準擦， 轉頭冇事噶啦，係啦，我話風騷發護人講嘅， 你唔使負氣， 風騷發護人嘅梁繼章， 我要梁繼章講 ，OK， 得， 記住， 得，好，到你同我， 各位朋友，嗱，咁其實咧，我講翻咧，有啲咧就係一啲即係文學上面嘅嘢啊嚇，嗱喺古書當中，成日都話咧。男子手里面咧成握有三尺，三尺即系一二三个三啦，尺咧就系、是、诶 一尺尺个尺， 系一尺一尺两尺咁嗰个尺啦。请问究竟系啲咩嚟嘅咧 ？A 玉佩 ，B 一条绳，即系类似好似而家我哋嘅皮带咁嘅 ，C 长矛定系 D 剑咧？ 长矛唔止三尺噶嘛，校长。长矛即 三尺， 三尺变短矛啦，系咪啊？ 诶，佢未必 好长噶喎，三尺好长噶喎。 佢而家讲紧三尺，佢未必代表系 全部 嘅长度， 即系可能佢净系揸住部分。 佢未必系长度，系啦，即系总之嘅就系话成个，但系古书当中佢话男子手里面握有三尺，究竟呢三尺系乜嘢意思咧 ？A 一个玉佩，即系你咪见到有一啲男人咧，佢咪有一条嘢咁样楞住，跟住有个玉佩，系啦，咁啊就系定喺度，好似一啲 accessory 咁样嘅。咁、而 B 就系类似好似皮带咁一条绳，而 C 就系长矛。 对唔住，嗰条绳喺边度嘅？ 喺佢条腰间。哦，系啦，咁而 C 咧就系长矛 ，D 就系剑。 校长，佢话手握啊。即系括住手握， 要括住手握， 手握即系剑啦，我估。 即系 但系点解手握 就系 剑？ 点解手握系剑啊？ 喂， 因为嗰条嘢吊住唔会揸住，咁咪吊住啊嘛。 系喎，系喎，系喎。 但系有时你冇见过嗰啲官咧，嗰啲员外咧，咪有条嘢。 但系你讲官，但系你而家唔系，你要泛指所有男人，唔系净系官。 佢眼神有啲惊。 但系阿马小云唔系个个男人都有把剑噶。 所以佢唔系话个个男人啊。嗱，我哋逐过嚟啊，嗰啲玉咧，配玉咧就定住喺条腰嘅， 好难有三尺。 系啊，同埋君子佩玉咧就系、是、咧。 各位同学听清楚，三尺唔系代表佢嘅长度。 我知啊， 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三尺 咁三尺唔系代表长度，代表咩啊？ 即系佢一个譬喻啫， 系一个词语，系、代表一样嘢。 长咁解啫， 系啦、 长矛都唔会，即系无啦啦攞支矛出街咩？系咪？ 嗰、那个唔止三尺啦。 系， 继续讲三尺先。数学老师系咁样嘅， 系啊，长矛真系唔止三尺啊嘛， 英尺定中国尺？ 唔去深究呢个位 置。 点样？ 哦，你 讲玉佩啦，系啦 ，B 啊，绳即系类似好似皮带咁嘅嘢 ，C 就系长矛定系啲剑啦？ 剑似啲， 我估 boy， 绳啊，你估？ 系啊，绳啊，因为古装武侠片先话有把剑啫，正正常常。唔会有把剑， 但佢呢个来自古代噶嘛？ 古书当中， 古书当中，一本书描述嘅男子。 我讲剑，我估剑， 我都买剑， 我估剑， 我都觉得剑。 我估 系咪富贵险中求？ 我皮带，我唔系富贵险中求啊，大佬。 佢估绳啊， 古人咁傻。 但系头先你系估剑嘅喎。 我想扯一条皮带出嚟睇系咪三尺。 唔好啊，我惊 条裤跌咗落嚟。 系啊，我都惊啦，系啊，唔好， 系。 我估皮带。 好，一 B 两 D 系咪？ 系，冇错，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有人中。 系。 正确嘅答案系你坚持自己咪好咯。 系剑 耶！ 好嘢。 你以前要背剑噶嘛？ 好嘢，古书啊嘛，哎呀，傻仔。好，听只歌，翻嚟我哋继续。 OK。 So have a sing little song for you. Ooh, I'd rather say it in a tune. Ooh, ooh,暂时沉默，不要急于回应。天如雨亦可以暂停，即使只得一刹，还我片刻的安宁。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由马咩啊同学发文马咩啊？ 好， 马同学嚟， 系俾大家睇下先。呢、這、一个叫千鸟文， 千鸟格 啊，千鸟格好出名嘅呢一个。 知道， 我有啲眼花， 嗱我唔喐、嗯， 知道， 费事啊校长又直口啊。呢、這个咧其实咧就系响好耐历史噶啦，咁响欧洲中世纪嘅时候咧。嗯苏格兰人咧就大量采用，而家咧就系问你，佢哋多数用 做咩咧？ 系、嗯、A 系啲被铺嗰度 ，B 就系咧骑马咧个马鞍嗰度铺块毡喺度，铺块毡喺度。C 就系苏格兰嘅短裙， 嗯 ，D 就系叫斗袍。 几样嘢都 似。苏格兰短裙系格仔嚟噶、哦。 咁、嗯、你自己谂下啦，欧洲中世纪啊，中世纪、嗯。 我望落去好想拣 E 啊，可以作教学用途。 点埋 铺平面？系唔好意思啊，喺教师上身。 咩嚟噶？即系咩嚟噶？嗰、那个。 即系佢全部 个图案可以凹凹陷一个一个冇漏风嘅。 哦， 好正啊！所以个设计系好正。 但系会唔会有密集恐惧症嘅人会唔会惊啊？ 诶，都可能会啊！你黑白就更加系咁点啊？ 同埋其实有可能咧，唔系成日有呢啲画画嘅。 我成日啲 3D 画咧 ，3D 画。 跟住 我 睇啊，上咗 影睇唔到噶，啲细都睇唔到噶。他哋话咧系要咁样咧先至睇到，我睇唔到。OK， 好唔好玩啊？翻返大会现场， 斗 篷，斗篷，嗱，被铺 A 系被铺 ，B 系铺喺只马嗰度有块毡嘅 ，C 就系苏格兰嘅短裙，系男士嗰啲短裙啊吓 ，D 系 A 系咩话 ？A 系咩啊？ 被铺， 被铺， 被铺， 系啊，苏格兰 中世纪啊， 欧洲中世纪， 我估马啦， 中世纪系泛指所有嘅欧洲 苏格兰 嘅地方 ，popular 啲， 我估马啦， 其实最先发现喺奥地利同埋瑞典嘅。 咁我都係買返蘇格蘭啦，真係跟返蘇格蘭啲裙啦， 短裙， 蘇格蘭裙， 校長古裙 仔啊， 誒遠睇唔覺噶嘛， 係啊，都係一格格嘅， 你都好埋啊，你個格咁低， 你 配 個眼鏡啊， 鏡 唔覺嘅唔覺啊， 中世 你有人下估啦，好校長古誒呢個。 被铺， 我估马匹 啊，马匹， 个个都唔同啦。 校长就 是、A 裙 裙，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有 哦， 嗰、那个就系校长，苏格兰短裙， 好嘢， 好嘢， 校长犀利啊！ 好似系啊，因为佢哋应用喺苏格兰嘅短裙嗰度，嗰啲系男士着嘅。嗱，嗰阵时咧，啲男士系唔着内裤噶，真系唔着内裤，就着住呢条短裙仔周街走嘅，冇、错啦。 OK， 但系点解后屘变咗格仔嘅咧？ 系咯， 点解之 后？诶，唔系，其实个格仔嘅 pattern 咧好千变万化，同埋好多呢个咧叫做犬齿格，又叫做、即系啲 狗的 牙齒 牙齒 個紋 係啊，好多蒸歐洲人好中意啲格仔嘅，佢哋咩都格仔都有啲名喺度。 係啊，有個牌子都係格仔， 冇錯， 獅子頭噶嘛，好貴。 好啦，马同阿问完之后咧，我哋就要唞唞唞唞吓，去平天买啲嘢。 校长 系啦， 要派试卷系嘛？ 系啦，好，各位同学， 战斗力唔系好高啊，我觉得自己今日战斗力下降，点算啊？ 你去插电先， 出行个大，出行个大运，出行个大运啊！ 出行个桃花运， 移灯换灯啊！好，插啲满新闻之后翻嚟，继续由校长问问题。各位同学，唔好行开啊！ 好期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午到青衣长亨村亨丽楼探访独居长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陪同。李家超在探访之前，向一同参与活动的长亨村义工表示，他们精神奕奕，自己都充满活力。感謝義工的工作，反映有家庭温暖、鄰里守望相助，他們要爭取機會與獨居長者見面，表示社會關心他們，而現時已經復常，可以更加親切。李家超其後手持福袋與義工合照，形容長亨村一向是温暖的屋邨。政府今月30日起取消确诊患者隔离令，将新冠病毒视为上呼吸道感染管理。雇员如果没有特别病征，可以如常翻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表示，如果将来出现有员工快测阳性而又没有病征，将会按员工身体情况再决定是不是上班。但在人手短缺之下，相信不会主动要求有关员工放假。假如员工要求放假，公司会酌情处理。至于有病征的员工，必然会按医生指所列的病假处理。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个别行业员工仍然要强检，例如安老院社和教育界的员工确诊但是又没有病征，是不是应该翻工，将会陷入两难。但是如果不翻工，又可能导致人手短缺，令到雇主在管理上出现困难。他认为政府应该推出清晰指引，减少争拗。本港1月30日起撤销向新冠患者发出隔离令。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在疫情回落阶段取消并没有问题，但他担心过渡期会出现混乱，医生和市民会无所适从。他认为交由医生决定患者是不是需要放病假和放多少日病假，不同医生或者有不同做法，认为当局要有明确说法，令到医生较易跟从。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新加坡早已取消隔离令，但是当地的人如果检测新冠病毒阳性，有没有病征亦都至少3日不上班不上学，直至阴性为止。阳性期间放有薪病假，病假长短视乎疫苗接种等。他又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取消医管局要他诊症服务，担心高危人士得不到适当治疗。南韩将会撤销大部分室内地方强制戴口罩的政策，今个月30日起只是建议民众在室内佩戴口罩，而不会强制要求。不过在医疗机构、药店、感染高风险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仍然必须佩戴口罩。国务总理韩德珠主持防疫会议的时候说，政府去年12月确定调整室内口罩令的4项条件，目前已经符合3项，外部風險亦都喺可控範圍之內。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7,408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30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995萬人染疫，33,134人死亡。 现有重症患者453人，较前一日减少12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同农历年初一大致多云，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55点，升204点，总成交金额4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9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5.4升3.2，腾讯控股388.6升5.8，美团166.9升6.7，恒生中国企业75元升1.18，盈富基金21.98升2毫，友邦保险86.65跌8毫，快手69.65升1.5，中国平安61.15升7毫，中国海洋石油11.3升5毫，比亚迪股份225.4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28.76，瑞士法郎0.916，加元1.346，人民幣6.783，英鎊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2。日經平均指數報26425點，係升1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8.39美元，賣出192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又有故線提翻你，太子道東去翻觀塘方向，近住御港灣嘅慢線有壞車阻路，而家龍尾喺九龍城迴旋處。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華潤大廈；快線去跑馬地同北角方向就喺中環廣場。告士打道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港島區堅尼地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喺惠景台。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就喺兆輝台。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擠塞，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返大角咀方向，車龍康莊道橋底。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較車多。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慢車，龍尾喺窩打路道。新界區青山公路元朗段去返屯門方向，近住大棠路車多，龍尾喺博愛交匯處。另外坑口影業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寶寧路迴旋處擠塞，龍尾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封路情况，钻石山龙盘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龙盘街去返大磡道方向，近住凤德道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凤德道来回方向的车辆不能转入去龙盘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就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宗教迎新，宋府迎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希望送走自己一个坏习惯啦。妈咪成日攞汤俾我饮啊，但系我冇即刻饮。阿妈，今年我会即刻饮晒佢。 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唔少嘅细节都不失系现实社会嘅真实缩影，勾连出人生起伏、社会百态，刻画咗属于普通市民嘅生存哲学，引起观众嘅共鸣。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由校长发问交俾 校长？ 冇错，校长，校长， 各位同学好啊！咁啊，而家派卷啦，大家落嚟啦，哇！ 好， 可唔可以偷睇噶？ 我惊睇咗你都唔识我嘅，系啊，咁啊，呢啲有时都会系咁噶。 哎呀， 好难听呢说， 哎呀，插一刀插入我心， 不过唔紧要嘅，我相信有人估中嘅，因为呢有人估嘢好叻嘅，我知道。 估字啊， 好叻，好叻，好叻， 估系啦，唔识 放心，放心，放心， 两个有分啦，嚟。 好，咁啊嚟咯，咁啊，因为咧我都。谂紧出咩问题嘅，咁啊之前有讲噶嘛，因为我数学老师啦，你见我条胎都系数学胎嚟嘅， 系咩？ 系啊，全部都数学胎嚟嘅，特登打呢一条啊，话俾听，数学好重要啦， 系 啊， 好， 咁我就系啦，系啦，我又趁翻我自己学校名啦，所以我就望住我自己学校咧就叫 QCOBA 啊嘛，咁所以我就谂紧啊，用呢啲英文字谂一啲问题先。咁所以第一条用个 Q 字啦，咁我又 Queen 咯，咁我谂起 Q 我谂起 Queen 啦，即系皇后啦。咁咧数学有样好得意嘅，咁啊数学咧就原来系咧就 Queen of Science， 嗯 ，OK， 科学的皇后， 科学的皇后冇错啦。咁我而家呢条问题就问咩咧？咁究竟 Queen of Math 系咩咧 ？Queen 数学嘅皇后系乜嘢咧？咁样 Queen of Mathematics， 咁究竟系乜嘢咧？咁我有四个答案俾大家拣嘅 ，OK， 好，第一代数。好嘅，代数即系 algebra 啦，咁即系你嗰啲咧 x y 二 set 啊，代喺 number 咁样啦。好嘅，代数啊。第二咧就是、几何，就是、geometry 啦，咁就即系讲诶画 x y 轴啊，有啲图啊咁样啦，有啲线啊咁样啦。第三咧就叫做数论 number theory， 即系专系睇啲整数嘅。好嘅，即系举个例啊，可能做下质数啊，即系专睇啲质数啲变化咁样啦。 质数有乜？ 有噶， 你知边啲系质素啦？质素 或者除唔尽嗰啲， 系啦，冇错啦，就系嗰啲啦，就系嗰啲啦，系啦，啊，你识啦，真系冇问题啦，系啦，就系嗰啲。 有咩好变化？ 系啦，咁啊，最后一个咧就统计啦。啊，头先啊个诶讲紧啲数据整合啊，咁啊可能搵下啲平均值啊，咁样嘅就咁样啦。咁究竟系边一样咧？咁样 点解要有 Queen of Mathematics 啊？ 啊，啲人讲嘅就只系。 即系啲人讲嘅啫，啲人讲嘅啫，好似你哋呢啲咁样嘅，即系 傻傻地嗰啲咁样，系啊，即系我哋数学叫做 Queen of Science， 好似好劲啦，咁样， 真系好似懒劲咁。 系啦，咁啊，跟住系啦 ，Queen of Math 系乜嘢咧？咁样系啦， 估代数 系啦，就纯粹估下究竟边一个咧？ 但系冇原因噶嘛，即系冇原因嘅， 系有一系有一个有一个数学家讲嘅，系啦， 边个 嚟噶？ 嗰个叫高斯。 高斯 系叫 Gauss， 系啊，高斯 打电话嚟， 老公，老公，你讲过啲咩啊？你 咁麻烦嘅， 代数 algebra， 代数，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比较 common 啊，同埋大家应用得着。 唔系，我就觉得其实你可能 我喺應用上面嘅話係會比較好玩啲嘅、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咪啊？代數， 代數啊，因為用得多，用得多係啦。 我估 geometry。 Geometry 似幾何，即係畫下嘢啦， 係 畫 下嘢啦。兩 A 一 B， 兩 A 一 B， 有 冇人中？ 有冇人中？ 未 有冇人中先？ 有 冇人 中 先？ 有冇人中先？係誒，冇人中嘅。 係啊， 好彩。 質素，質素， 質素，質素，質素。 係啊，數學理論好似勁啲啊， 係咪 啊？ 统计都大众化， 剩低咩 话？ 剩低系质 素同埋统计。 系啦系啦系啦， 咁统计咯。 系啊，你话我扰乱你都咁讲噶啦。啊，头先讲紧个高斯讲呢句说话咧，高斯有一个好得意嘅，佢有个叫高斯嘅分布嘅。那个分布系咩分布呢？就我哋细细个喺图统计学里面成画嗰个 bell shape 啊。 咁应该统计咯， 咁就统计 咯。咁就统计咯。 系啊， 咦？但系佢扰乱我哋嘅， 我讲得明扰乱你哋嘅。 質素質素 質素質素理論 質素質素 number theory 好似 誒會唔會轉啊？梁同學， 我 你啦， 我 勸 我唔轉， 通常都話誒，就梁同學，我俾多次機會你， 繼續統計 兩師一啲 統計統計， 我都會講多次嘅，梁同學，我俾多次機會你。 咦，你咪即係叫我再講過啊？ 唉、哎，你自己消化一下啦。 你要考第尾，我幫你講嘅。 咁、哎、就唔好理佢啦。 好啦， 咪先，等 緊， 刀下留人。好啦，我跟佢哋啦。 全部都係先。 好，答案是啱的、 哎呀， 咁我哋 话 质素咪好咯，唔记得咗啲， 系啊，系啊，系啦、啊，因为呢个真系质素， 你个胜利拥抱，胜利拥抱 嘅，原来 有 个 有个，赢 咗 个 就拥抱， 胜利拥抱，不过唔好因为咁而专登俾佢赢喎吓， 系啊，唔好啊， 唔好啊，唔好啊， 系质素啦， 系因为高斯就好得意，都系真系谂紧咧，究竟乜嘢咧系质素学嘅基础？咁头先讲紧质素咧，就一个好基本嘅概念， 嗯， 佢其實點解亦都中意統計呢？因為一堆質素之後咧，佢會發現啲分布咧好有趣，咁所以佢對統計都好有興趣。 哦， 係啊，咁佢發現嚟話質素嘅分布咧，如果數字越大咧，嗰、那個質素嘅數量就會相對嚟講越少嘅。 嗯， 因為開始成就到啦嘛，即係成到好多數啦，咁樣就會係咁樣咯。 啲、研究嚟做咩咧？ 數學家一向研究嘅嘢係唔會研究，唔會問呢個問題嘅，因為就係 enjoy 嘅啫，真係。 學問係唔可以咁樣 challenge 嘅。 我學佢， 學問 唔 可以 challenge 嚇。呢個有用 噶嘛？其實冇關係嘅，係啊，冇錯噶。 好啦，各位同學，我哋爭取時間嚇。 OK， 收到，收到。好，咁我學校叫 QC 啦，咁所以咧，我第二條咧就諗起 C 嘅。咁 C 我諗起 circle，circle 就係圓形啦。咁圓形我就諗起圓周率啦。OK， 係派啦。咁但係你又識講派喎。 点 解要用点解用派呢个字咧？咁、多个英文字母啊，咁多希腊字母唔用，要用呢一个咧 ，alpha、beta 都得噶，点用派咧咁样？好，咁啊又俾个答案大家拣下啦。第一个咧就系、是、原来以前啲人咧已经好叻咧就整 pizza 啦，咁啲 pizza 都系圆形嘅， 一定 咁啊咁咧就用咗 p 咧就系咁啱就系、是、希腊字母派呢个字嗰个第一个 就呢、 這个 ，OK， 同 个 圆就一样。好啦，咁俾第二个你啦，第二个呢都系咁上下㗎啦，就整咩呢？整批，头先整 pizza， 今次整批，都系圆形，OK， 就真系噶，有大型连锁店你知啦，嗰阵啊卖三个一啊嘛，3.14啊嘛， 系 啊，咁所以你就知啦，个概念都系一样嘅，都系因为个 p 字，咁所以就咁样。好，第C 呢，因为圆周率咧同周界有关，咁个周界呢就好似叫有英文噶嘛，叫perimeter 啦，或者叫有另一个 term 叫periphery。咁咧咁啱又系 P 字头，咁所以又系用呢个派啦，系俾埋个 D 你先，个 D 咧圆周率咧系会有啲公式噶嘛，咁啊计圆周啦，咁啊即系唔知记唔记得啦，咩圆周率成半径二次咁样啦，乘出嚟嗰个咧个面积咧就叫积啊嘛，积就系 quadrant， 咁又系 P 字头，咁所以咧又系同圆周率，所以用个 P 字啊，咁边一个啱咧？ 我都 大家都是 P 字的啦，咁啊问题边个啫？只 系圆饼， 冇错， 系啊， 系啊， 你俾啲眼神我咧，系咪代表有任何嘢咧？系咪想？ 系啊，我想睇你有冇 tips 啊，校长，校长咧，我啲眼神系咪识讲嘢咧？系咪咧？ 校长你唔好劝我，我义无反顾。 校长，校长，校长， 系食批啊嘛？ 你赶佢出口啦！ 食披萨，食批 ，OK， 圆氹氹吓个周界同埋个积。 校长，我偷睇咗佢试卷，我跟埋佢啦，系啦，偷睇佢试卷嘅， 系。 系， 系啊，系啊，我跟埋佢，跟埋佢。 B 啊， 嗰间大连锁店咧，啲批咧唔系圆形嘅，咁所以唔系呢个答案。 哎呀，咁样啊？ 系啊，谂下咯， 其实都冇可能， 唔都系 parameter， 周界啦， C 啦 ，C 系咩话？ 佢系 Romita， 系 周介，诶。 是不是啊校长是不是啊 我 D 啊我 D 啊是啊一个 C 两个 C 两个 C 跟着我又会这样讲啦阿同学你要想清楚咯 你想清楚 你想清楚你 通常都好像被机会人来 全部 C 全部 C 全部 C 啱唔啱 最后一日继续开心啲啦是不是一切中 好 嘢真系噶，系真系周界嘅，因为咧圆周率咧系来自呢个周界啦，即系讲周界同埋直径嘅比例嚟噶，咁、哦、所以咧佢用个概念就用周界呢一个谂法、嗯，其实都系讲紧喺1706年咧先至开始，即系用嘅，系啊，即系都系讲紧系近300年嘅事嚟嘅，即系唔系好耐嘅事嚟嘅。 校长系咪仲有问题噶？ 系噶， 系啊，好继续啊，继续啊，继续。 第三题， 第三题啊 ，QCO 啦，咁我哋用个 O 字咧，我谂起个零咯 ，OK， 咁、大家都知道阿拉伯数字啦，系咪？咁大家都知道阿拉伯数字咧，其实唔系来自阿拉伯嘅，系来自印度嘅、印度传过阿拉伯啦，咁阿拉伯就传过欧洲啦，咁、所以先有噶。咁、所以以前写法咧就好得意噶，嚟1802咧，咁就会一空格二嘅，因为冇零呢样嘢嘅 ，OK， 或者中间可能加点啦吓，咁、最后个零点样引入入嚟咧？咁样，好啦。 个零字点样引入？ 点样嚟嘅咧？ 点样嚟？ 系啦，因为以往冇零嘅，以往得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嘅啫，冇零嘅。咁点处理零呢个问题咧？咁样，好啦，嚟咯。咁 A 呢个答案咧就系来自印度梵文啊，个空啊，空虚个空啊，嗰个意思。咁啊，经过一啲转音之后，去到欧洲咧就变咗 zero。zero 就 O 字尾，咁所以用咗零啦。 即系本嚟代表空虚个空， 空虚个空即系冇嘢嘛。系、啊，因为冇嘢所以零咯。 空嗰个系咪？ 空空虚个空， 空虚个空 系啦，就冇嘢嘅，系啊。OK， 咁啊，之前嗰个叫有转音转咗做 zero 啦，咁啊，所以就零啦。 OK， 咁啊，以前或者第二答案 B， 古印度人咧就开头用一点嘅。OK， 不过个点咧太细，有时睇唔到啦。咁我画大啲，画画下就变咗圆形。咁、所以就系零啦， 都有可能、 OK， 好啦，到 C 啊 ，C 咧就系、是有个意大利数学家咧，佢引入咗呢个9876543211之后咧，发现咦冇咗个零唔得，咁啊觉得啊一定要 honor 阿拉伯人，咁啊就攞咗阿拉伯人空呢个字个阿拉伯嗰个符号。咁咁啱就係呢個零嘅樣啦，咁就用咗呢個字啦、 即係都係空喎，係 都係空，不過呢個就唔係印度，係阿拉伯嘅、真係阿拉伯數字嚟嘅呢個係 D， 仲有 好 D 就係中國，中國咧就最初都係用空嘅，都係用空虛個空字，所以有嚟寫字咧、如果零度咧就真係空咁樣就冇咗啦咁樣，咁啊、直至咧去到呢、這個1247年啊，咁啊《素書九章》裏面咧就開始提出用呢一個圓形畫個圈代表冇嘢。所以以前用啲算筹得意嘅，算筹可能啊，咚咚咚咁有个鱼圈，咚咚咁就代表个呢个 number 啦，咁样，系啦。咁我睇下来自边一个啦。 我本 来 以为佢 D 系自己作，但佢讲得出啲年份咧，又好似觉得 年份都系作嘅啫嘛，同学。 有冇头带？有冇头痛？ 等我讲埋咩？珠算系真系咁嘅，珠算 系喎，珠算。 通常校长讲嘢都系乱咁嚟嘅，放心。 冇咁讲。 唔系，我唔信你系。 我唔信。你而家扰乱我哋嘅视听。 啊，当然啦，呢个系啦。 我想拣 A 啊。 系，放心，我都系嗰句，今年最后一日。 佢有好多空喎、 啊， 空就一定空、 啊。好，再嚟一次啊！就 A 咧就来自 印度， 译音译音去到变咗 zero 啊，由印度传到去之后咧变咗 zero， 咁所以因为佢 O 啊嘛 ，zero 意思 E R O 嘛，咁所以就用咗 O 字就代表啦。B 就系讲紧古印度人咧就开头用一点画下画下就变咗零啦。 我觉得 唔 系 呢个唔系。 C 就系意大利数学家咧，咁啊最初就。引入咗呢個數字之後咧，發現咦個零好重要喎、啊，咁佢就走去阿拉伯咧抄咗個零嗰個符號，零個意思嗰個符號，係咪 ？D 就係中國開頭用中文字嘅，但發現都係唔掂啦，就自己畫咗個圈就係咁啦。 C D 中國， 我富貴險中求，我 B， 但係我都係覺得有。 咦，今次三個都唔同喎， 係啊 ，B C D B C D 啊 ，B C D 係有人中嘅今次，係啊， 我心需要唔係我啫， 我心需要提噶。 唔使 唔使，好啦， 系啊， 中国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咧，就先讲咗少少背景先。背景其实就来自咧一个叫斐波拉茨啊，系啊，斐波拉茨嘅人咧就将呢个系统咧就将9876543211咧带过去欧洲嘅，就系佢咧就发现咗，咦，争咗个零唔掂啦，咁佢就最后咧真系去咗阿拉伯里面咧揾到一个符号。就解冇嘢嘅，咁、所以答案咧就系、是、C 啦。 哎呀，哎呀，又俾阿李婆撞中啦！ 搞错啊！ 哎呀， 系啦， 真 真係唔公平啦！ 佢真係撞王嚟， 佢係好成功㗎， 佢撞親都中， 好厲害，好厲害， 好嘢，好嘢！ 我睇住佢估中咗，真係好精彩， 好犀利！ 因為以前係唔會有零嘅，如果你記得咧，例如羅馬數字咧，通常用個X 代表十㗎嘛， 係啊， 從來冇零呢樣嘢嘅，因為 X 就係十咯，係 啊， 你唔會 X 零㗎嘛，唔會交叉窿㗎嘛， 所以零字係非常好用嘅，可 以，因為以前冇零㗎嘛， 係啦， 好， 好 嚟啦。 嗯，好，下一条快少少啦，系啦，第四条个 B 咧，我就谂起咧 binary number 即系二进制啊，唔知你叫咩计数机咧，咪有啲英文字母系讲二进制，我唔知叫咩有啲制嘅嘢啊， 系， 啊，而家考下你记性啊，当年嘅计数机有咩几多个制啊嗰度，系咪？ 吓， 系啦，咁啊，除咗呢个二进制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制度咧喺个计数机上面啊？咁如果同学喺屋企咧，可以不妨去睇下啊。咁啊，包括乜嘢咧 ？A 八进制 ，B 十进制 ，C 十六进制。D 六十进制， 哇！真 呢个二好多嘅， 完全睇你好多， 你冇计数机喺度啊嘛，所以就会整蛊你。 真系唔知喎， 即刻开部计数机出嚟睇下就知噶啦，真系。 八进制啦，系。 诶，边个系冇啊？边个系冇啊？冇啊？ 咩咩？ 系冇啊？边样嘢系冇啊？ 计 数机有四个嘅，咁有一个二进制啦，咁仲有三个噶嘛，咁边一个系冇咧 ？OK。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同埋六十进制， 六十， 有两个拣六十， 系 啊，你会唔会改啊？ 有提 六十， 你会唔会改啊？ 唔改 吓，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系六十进制嘅，系啊， 终于作开题啦，耶！ 因为计数机咧系有四个俾你嘅， 咁呢个你揽揽啊，校长。好，喂，多谢校长，多谢校长。嗱，今日校长有个特别点唱，有冇咩特别嘅信息想讲翻啊，校长？ 哦，我都少少分享啦。咁因为中六嘅同学咧，我相信咧喺高中嘅疫期间咧，因为一度都喺疫情度，我谂成个中四、五六都喺疫情里面噶啦。系啊，咁所以都会有唔少嘅无奈啦、孤单啦，或者可能啲疏离啦、困惑啦，好多嘢想做，但又做得唔好啦。咁所以咧，我想都鼓励下同学啦，只要有信心咧，其实好多困难咧都唔需要担心嘅。停一停，谂一谂，从政之后咧，其实一定可以跨过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留意啦。说话里面，即系歌词里面嘅一啲嘢啦。咁啊，记住啦，疫情咧，就算激到你嘅生活咧，就唔好激到你嘅意志。只要有信心咧，尽力而为，博尽无悔，自然就会成功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努力啦。 好，再一次多谢许 校长， 校 长。 呢只歌就系《沙燕之歌》， 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苦尽甘来啊！ 多谢。 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发不憧憬桂冠挥出的炮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明白自己身后，为了拥抱难以成真的美梦。你话这是幼稚，请幼稚试一试。信有一天成风，高举手。 中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啊，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啦，一翻嚟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首先系呢个车路的士，今日讲下咧，喂拜年或者行大运，揸车有咩留意咧？租车喂，租车有啲又服嘅，咁要点样留意？唔好有啲咩中咗招咧吓，咁留意住一阵间车路的士，同埋十二点半点唱嘅时间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噶啦，先听新闻报告。 西藏林芝市日前发生雪崩，增加至13人死亡，其中9人的身份已经确认。林芝市麦脱县当局当地星期二晚接报，指米林县泰镇至麦脱公路多洪拉隧道出口发生雪崩，造成人员和车辆被困。当局至今共派出近700人和236架车前往现场搜救。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今晚渐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除夕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农历年初一同二，日间较为和暖。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同年初四朝早寒冷。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5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42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9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5.1系升2.9，腾讯控股388蚊升5.2，美团166.5升6.3，恒生中国企业74.96升1.14，盈富基金22蚊升2.2。友邦保險86.8跌6.5，快手69.65升1.5，中國平安61.35升9毫，中國海洋石油11.32升5毫2，比亚迪股份225.4跌1.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3，英磅9.701，瑞士法郎8.549，歐元5.425，加元5.821，新西蘭元5.025，歐元8.477。每百日元兑港元6.0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8点，系升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93美元，卖出1,92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啊，就系漆咸道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喺康庄道桥底。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咧，近住联合道对出啊。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慢线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回上环方向，近着砵甸寨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加道里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白雀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的士。 好啦，开始今日礼拜五嘅车路的士，冇错，潮潮波波，阿波波潮嚟到啦吓。嗱，其实新年咧，好多人咧会揸埋架车去拜年啦。咁如果平时有养车嘅，咪养车咯吓。冇养车嘅，或者有啲人会谂下啊，譬如租架车。其实而家无论香港咧或者外地都好方便嘅， 好轻嘅租 车。嗯吓，咁其实你话讲开租车咧，咁啊香港咧其实多唔多人咧会租架车？特别系一啲大时大节啊，咁样会系方便一家大细咧去玩噶。 有啊，其实而家好多呢啲 option 出咗嚟， 冇错， 譬如系一日啊、一个礼拜啊、一个月咁样租都有。 不过咧，如果我自己觉得咧，如果租一日咧就有少少好唔抵啊！你谂下，你扣埋交车还车嘅时间咧，冇得几多 钱？冇错啊，同埋就算你几中意租翻嚟嗰部车都好，你都未玩熟， 未直情未开始知道点揸。即系如果你唔揸惯嘅话，我个人觉得咧，可能租一个周末嗱，如果你唔想太长啦，譬如我都试过租一个礼拜咁样。但如果租一个周末咧，可能系一个比较可取嘅，唔知阿潮同唔同意啊？ 同意啊！你起码真系可以享受到佢啦，学识点样揸佢啦，跟住如果系叫舒适性嘅，享受到佢啦，性能嘅又可以试到下。咁樣先至有幾日同部車溝通一下咯。 嗱，因為其實我自己本人咧喺香港，我就好少租車，除非你嘅車入廠，佢就要你租一架車啦。嗰陣時候通常啲心情都係好差噶，因為揸架你唔熟悉嘅啫，係咪？嗱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外地咧，譬如可能你去日本啊，或者係去呢、這個嗰啲咩咧啊泰國啊咁樣咧，我就真係有試過租車，我覺得係好好玩， 係好開心。 要留意嘅事項嘅話，係咪其實都係差都係大同小異咧？ 都。多噶，因為譬如我自己啦，我係中意自駕遊嘅、我出去嘅時候基本上都係租車，跟住周圍玩噶啦。 爭好遠， 歐洲又係亞洲區嗰邊都係啦。咁、但係真係都多嘢需要注意嘅。咁、因為其實而家農曆年啦，咁大家可能都預備出外旅遊啦。 我、走曬啦， 走曬啦，係 啊！你 IG 全部見到都喺第 曬緊名啊，好多都 放閃啊咁。 咁跟住我哋就要睇翻啦。如果假設未租車，跟住又想租車嘅，咁、其實有啲咩考慮因素先？咁、其實我通常我都會建議嘅。咁你谂翻自己有几多个人喺部车里边先啦、 啊？ 一家大细四个人啦，定系两个人？点解呢个咁关键嘅嘢咧？就是、因为其实部车个大细，到时你租啲咩嘢啦？我通常都会建议噶，比你自己揸开嘅车大少少。点解啊？大家去到 shopping 啊， 無端端手信， 你兩隻夾過去，四隻夾翻轉頭嘅時候，咁點算咧？咁、其實呢啲真係發生過嘅嘢咯，起碼喺我自己身上面。咁、所以咧，通常部車個 size 你要遇到係我嚟擺嘢嘅，千祈唔好諗住揼揼冚啊！我兩個人過去，甚至乎個日本租界嗰啲車仔去玩，其實就好大問題嘅。啲行李到時點算咧？咁樣呢啲都要真係小心諗翻啦。 阿潮，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哋啲梁緊張啊嘛，佢哋話我叫做咁咧，我第一樣嘢反而我会留意乜嘢咧？嗱，我试过租嗰啲路边档，嗰时泰国布吉岛最多路边档噶啦，成个海滩周边都系嗰啲咧，好多车，但系好多车好残嘅。我最担心就系行下唔 work 啦架车，咁会唔会入咗我数咧？咁第一，第二咧，嗰阵时好多人都讲过，唔好贪平喺街边求其揾档嘢租，因为如果有咩事咧，你个保险咧系好大问题嘅。如果佢根本冇买保险，或者样嘢落晒你膊头咧，分分钟系一个天文数字。咁有啲人就会建议揾啲专租车嘅大公司吓，咁啊自己上网 search 啦。咁有啲因为佢专门租车咧，咁啊保险一定 cover 到嘅。 绝对正确，但系咧喺呢一个层面上面咧都有少少建议嘅，纯粹系我自己嘅经验啦。咁我哋出到去嘅时候，就算大公司都好，攞车嗰刻咧真系小心啲，唔单止验车。我会建议大家拎住个手机 影低 条片，唔系影相，你顺住行一路影，氹氹跨车顶车底都要影， 跟住车底都要影， 车底都要影。最紧要 车底点影啊？ 真系怼落去影，打灯影，跟住之后啦，再嗰四条辘。必須要拍片加影相，原因是什么呢？其實最多的一個蠱惑位、出事位是什么、就是你回到嚟話：，先生不好意思，我俾你的時候個碌是完全冇花的，點解個碌拎花了、甚至乎有一些咧係會話：，喂，唔係，我哋俾你的時候個車底個 bumper 底下是完全冇花的，點解你插了底啊？點解會花了？咁呢啲全部都是無端端就會一大嚿錢去做賠償、就算你保險都好，其實。 旅遊嘅時候揸車嗰個保險，真係要 claim 嘅時候都幾貴嘅。 嗯 ，OK， 嗱，其實我喺香港都租過啦。我最初咧就都好似，即係嗱，我未租嘅時候咧，我心咧十五十六好驚嘅。我就係驚有啲服啊，即係我驚我會唔會揾我笨嘅咧？雖然我都係揾大公司嘅。咁佢講咗一句説話咧，我又安心翻少少。佢咁講，佢話：阿梁生，如果我哋咧少少一條，即係嗰啲叫頭髮絲咁花咗，我又話係你咧，我第時唔使做噶啦，冇人再敢嚟租車噶啦，咁樣咁咯。但係你講啱嘅，即係影曬或者環住架車影曬嗰啲叫做有花嘅地方。我上次就咁嘅，呢度花咗，影咗佢 ，mark 埋喺個合約上邊，譬如左碌上邊有一條痕咁樣，咁就保障大家咯。 係啦，即係起碼大家清晰少少，唔好到時一陣間無端好開心嘅旅程變咗臨尾有個污點咁就。 你呢啲都係預拗數嘅時候，就唔使講啦，係咪啊？即係等於車 cam 一樣。 冇錯啊，另外一點大家都要注意嘅。咁譬如你落地嘅時候，你訂好咗車，最興發生一樣咩咧？就係無端端一去到你搭咗八個鐘頭飛機，十個鐘頭飛機，一落到話，先生，我哋不如 upgrade 你啊！你 book 咗一架靚馬車，我幫你 upgrade 佢一架更加好嘅車咁樣，好唔好啊？ 有啲咁事嘅咩？ 有 嚇， 但 係 呢個 係 咪福利咧？點解咧？ 千祈唔好就係 佢 upgrade 我喎。 係啊，因為佢就係通常就係陰大家。喂，你搭飛機搭到呆呆滯滯嘅時候，問你呢樣嘢，講就講到好似免費嘅 upgrade。但點知原來到頭嚟唔係㗎， 點解？ 臨尾收錢嘅時候，原來嗰個 貴啲嘅， 要俾錢嘅， 貴啲嘅， 佢未必會喺車價裏面反映，但係佢會喺另外一啲少少少少嘅款項裏面，原來喺嗰度貴曬出嚟咯。 我想問一樣嘢啫，嗱，其實咧，我哋如果買車，我梗要試下先嘅啦。但租車咧，我真係冇試過，即係試下嘅車先。咁我試過有一次，即係叫少少踩咗。即係陷阱咧，就喺布吉島啦，租咗架 Jeep， 個樣睇落去雖然殘，但係就冇乜所謂啦。即係你知道喺嗰度日日行咁多公里咁，佢行到上斜路咧，佢唔行啊，知唔知啊？佢上極都上唔到，上極都上唔到，即係好似留後咁樣樣添。即係呢啲嘅汽車上機件上嘅問題咧，我哋冇得試喎，點算咧？ 係啊，所以其實我咧通常自己嘅做法就係咩咧？如果我去歐洲嗰邊啦，咁其實佢哋有啲好快高速公路啊，甚至乎佢哋有一啲咧。是叫做货车，但是他们是两个大货柜连在一起，你想想四十只一尺货柜，四十尺一只货柜，两只货柜拖着一架车里面走，八十尺长，你要过它的时候，讲紧你不是可以用一个普通速度去过它，你要快过它很多，当那条公路行一百一，你过它那刻你可能架车要去到突然之间去到八三八四才可以很快在它旁边过。咁你就諗返啦，如果你租一部車仔係冇力嘅時候，咁點算呢？真係㗎，所以有好多人唔知嘅時候去歐洲租咗嗰啲細車仔，上到高速公路連貨車都過唔到，你仲要夾住喺佢隔離，係好危險，好危險。 過又危險，唔過又好似好猛咁樣等你等佢。 係啊，所以我自己嘅玩法呢永遠都係㗎，租一架合理大 CC 少少嘅車，起碼你喺高速公路上面，你遇到呢啲情景，你係短途你加速到上去嘅，安全過得到呢啲車嘅，咁先至。大家成車人都安全咯。 不過問題是我哋唔識車嘅基建咧，有時就真係信佢嘅 就 只係你外表嘅花痕仲睇到啊。有啲車嘅裏邊嚇，如果有啲咩問題一出現咗個，喂，你揸出去嘅時候 OK 過嘅啫，但係點解而家又 overheat 啊，又熱啊，又唔知咩咁，我哋冇計嘅。 所以冇計啦，我哋去到臨尾咧，真係要揀翻一間叫有信譽少少嘅公司去租呢部車咯。咁但係。租嘅時候點有信譽嘅時候，其實網上都好多啦，甚至乎我自己親身經歷都試過。咁就真係要好小心選擇。 你試過點啊？你上次係點啊？ 咁我咧就因為我以前澳洲翻過嚟啦，咁澳洲有一間租車公司好出名嘅。咁我嗰次咧就去英國旅遊，咁我就租翻咗澳洲好出名嗰間嘢，但係英國分行。咁我就冇睇都冇睇啦，我好少可唔做 research 嘅人嚟嘅，就我純粹信啫，直接一租。點知嗰次就中曬伏啦，原來嗰個牌子喺英國嗰邊出咗名係陰人嘅，係啦， 點解咧？ 跟住佢係啲收費會好亂嚟，跟住佢係好多隱藏咗嘅收費，跟住佢喺嗰張 contract 裏邊咧，原來係唔係好清晰顯示出嚟嘅，隱藏曬。 即係你逐條睇，逐條睇，逐條睇。 有啲乜嘢大約嘅隱藏嘅收費？ 五六版紙嘅時候，跟住其實真係睇唔到。 你通常唔理噶啦。 係啊，跟住佢講緊譬如你每日可以揸幾遠啦，跟住佢初頭。原来有呢啲嘢嘅， 限住你揸几远， 限住揸几远， 唔系嘛？你租咗俾我，我抌烂佢都得噶啦。 系啊，咁其实我嗰次我哋好， 我哋係好遠一個旅行嚟嘅，咁、我哋係揸咗好大個圈啦。咁其實個里數超曬，咁當時佢租車嗰陣時冇講。book 車嘅時候又冇講喎，去到臨尾嘅時候一翻到一睇嗰個 meter， 佢就話：，誒唔好意思啊，先生， 你超過咗、那個， 超過咗幾多，跟住又要收錢啦。跟住因為我哋都有同佢講，我話：，喂，唔係、啊，你真係冇講清楚喎、啊。跟住嘗試過同佢自己之間傾啦，傾唔掂啦，同翻 credit card 公司講嘅時候， 但個數大唔大啊？ 大㗎，跟住我係多咗廿幾 percent 出嚟嘅，最後埋單。跟住我嘗試同個 credit card 公司講：，喂，可唔可以幫我哋睇下有冇啲咩做得到啦？咁點知 credit card 公司話？冇辦法啦，佢話呢一個真係佢哋公司可以咁樣做，但係佢哋亦都收到咗好多關於呢間公司嘅 complaint， 咁所以其實就要小心啦。嗰啲牌子唔好信曬佢一個牌子，全球都一定係可以信賴得過嘅。原來上網好多群組咧，大家都會有呢啲分享啊，就真係上翻網去當地嘅群組去睇一睇，譬如某一間公司，喂佢個信譽夠唔夠啊？定係好多復位咧？呢啲都要小心嘅嘢。 不過租得車咧，大家咧即係你租人嘅車咧，真係要小心啲。你無論係刮花邊度都好咧，你真係逐樣嘢同你計噶。 冇錯啊，所以碌拎嗰啲真係泊車咧，尤其是因為你唔熟人哋部車，可能你一埋博。嘅時候就已經 咁 啦， 多 就好貴啦。 係，到時佢要俾要你幾多錢，你真係整花咗，你都要俾。 任開價， 任開價噶啦。 好啦，咁其實你話講開話即係租車呢一樣嘢啦。咁如果喺香港嚟講嘅話，大約會嗰、那個即係你會覺得嘅就係有啲乜嘢嘅，譬如可能係型號啊，又唔係話型號嘅，即係邊一類型嘅車係會比較或者會適合一啲咧咁樣。 好得意啊！香港租車咧，其實佢個選擇性大得好嘅， 好大。 你真係日常用緊嘅車仔又有啦。但係調翻轉頭係好多啲高性能嘅車可以租得到嘅， 係啊，即係譬如邊啲人會租啊？ 其实我都想知 道、嗯，跟住 因为佢哋系讲紧 追女仔嗰啲， 系啦， 真系 扮自己系有钱仔咁样啊， 系啦、 啊， 因为你拎住车匙出嚟好威啊嘛，出去玩，跟住咁，但系佢哋讲紧你谂得到嘅高性能跑车，原来系有得租噶喎， 系 啊，咁、那个价钱仲要真系，譬如你租几日啊，咁其实系合理噶，真系唔算好贵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好多選擇嘅香港其實都係， 睇下你自己想要啲咩啦。但如果你即係同屋企啊、外母啊、外父去拜年就唔好租個兩座位跑車啦，係咪先？咁就租一啲大車啦。 係啦，嗱嚟緊就新年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租架車又好，或者自己真係有架車都好啦，其實好正嘅，就話去咧即係遊下車河啊咁樣。係啦，咁今日等我要問一問潮潮啊，就話有冇一啲嘅即係可以係遊車河嘅一啲正嘅路線可以介紹俾我？ 梗係有啦。尋日聽完阿麥玲玲師傅講完之後，我已經決定咗啦。我年初一出車是什麼呢？我一路向東 好 嘢好嘢， 我一路向東我自己我會先鏟了那條東隧先的，跟住我們有一條香港的路線其實很出名的，叫做深淺赤石，是什麼來的呢？深水灣、淺水灣、赤柱、石澳，其實它是一個大圈來的，那就真的是港島的最東，跟住我就做咗阿麥玲玲師傅講嘅嘢啦，咁我向東行咗先至開始去拜年嘅。咁同埋嗰一邊咧，其實個景色好靚啦。你揸到攰，其實中途好多地方你可以休息噶啦。你中意飲咖啡有飲咖啡，食晏嘅都有得食埋晏。同埋咧，其實去到石澳嗰邊咧，每一年慣例嚟嘅。咁去到嗰邊好多人影相，咁嗰啲相咧真係啲專業嘅攝影師啦，喺嗰度影完咗之後擺上網，大家可以免費去下載翻落嚟嘅。咁所以都可以去到嗰邊。慢慢揸，咁唔好心急啦，跟住就大家隔開前車一段合理距離啦，咁就入鏡嘅機會大啲啦。 嚇，係 啊， 啱嘅啱嘅， 幾開心喎！我自己有一條中意嘅就係即係自駕遊或者係自己去遊車河嘅路線嘅，我就會中意就揸去南涌。 哦、 綠頸嗰一邊係啦，但當然唔係話即係講緊方位啦。但如果有嘅話咧，我就會中意喺嗰邊咯，因為你又可以嘅就係、是兜一兜咁，你可以見到水啊。係 啊，冇錯。 係啊，咁跟住亦都嗰個位置嘅話，亦都好多人會中意喺嗰度行山嘅。咁我自己就會推薦呢一條路線。 所以好多呢啲選擇啦。 係啊，但你嗰條路線係好嘅，但你會唔會覺得嘅就佢太多啲嘅就係即係對頭車？ 哦， 係 啊，冇錯冇錯。 所以我有時 嗰邊咧真 係 小心啲啊，因為其實大家叫農曆新年啦，出去慶祝緊嘅，咁其實 梗係唔想有任何嘢啦， 唔好有任何嘢發生啦，因為農曆新年嘅時候，我哋要 call 車房咧係好麻煩嘅， 係啊， 冇錯， 記住記住 拖車啊 call 車，咪有嘅，咪冚唪 double up 嗰啲錢咯， 係喎，所以我譬如我自己有一個慣性習慣㗎啦。我每逢農曆新年之前會點樣呢？我真係先打爆咗自己的油缸先嘅，上滿啊嘛。咁真係年三十晚走去打爆，年初一出車嘅時候 滿曬油先啦。跟住就緊守一條慣例啦。咁無論幾開心，親戚點樣聚都好，我哋千祈唔好飲酒。真係揸咗車嗰個就唔好飲酒啦。咁大家 叮噹都唔好， 叮噹都唔掂。係啊，咁路面上面就真係小心啲啦。咁譬如如果大家自己知道自己雪藏牌咗好耐嘅，咁大家小心啲揸車啦。女士嘅話，譬如如果穿到好靚嘅嗰日高踭鞋嘅， 唔應該揸車， 千祈唔好高踭鞋揸車，你真係帶多對鞋。係啊，你定住一隻腳去揸嘅時候，其實好危險嘅呢啲。 拖鞋又唔好。 係啦，拖鞋都唔好， 拖鞋都 係啊， 攝實㗎。 係啊，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享受到呢個農曆新年嘅自駕遊啦。 你頭先介紹嗰條路線，我係正嘅， 冇錯， 係啊，又舒服嘅。 係啊， 好啦，咁所以要多謝曬潮潮， 咁多謝曬， 講咗咁多有關於即係自駕遊啊、租車啊，大家要留意嘅事項。 冇错， 好啦，咁喺呢度咧，亦都祝你咧就系苦尽兔来啦！ 哇， 大家扬眉啊， 恭喜扬眉，事事顺利！ 同大家拜个年先啦， 好，同大家拜个早年啦吓，多谢Yu Yu寻日介绍咗夏金城啊，我年初一就系播佢啦， 好啦，开心心，新年快乐， 冇错，夏金城 ，OK， 多谢晒，谢谢， 多谢大家， 拜拜。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截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深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却封锁要推倒障碍。 10:29啊，有呢首歌曲我唔在结束时开始，胡鸿钧嘅歌曲吓，18度嘅气温咁样温暖咗好多噶啦，相对湿度都有干燥嘅，系54%。电话号码18723888，喺呢个新年即将开始之前，不如打个电话嚟讲声恭喜发财啊，同啲朋友讲一啲好嘅祝福说话好唔好啊？欣欣等紧你嘅电话噶，而家先咧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昼到青衣长亨村亨丽楼探访独居长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陪同。李家超在探访之前向一同参与活动的长亨村义工表示，他们精神奕奕，自己亦都充满活力，感谢义工的工作反映有家庭温暖，邻里守望相助，他要争取机会与独居长者见面，表示社会关心他们，而现时已经复常，可以更加亲切。李家超其后手持福袋和义工合照，形容长亨村一向是温暖的屋邨。本港1月30日起撤销向新冠患者发出隔离令，确诊者亦都不用向政府呈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不是放弃抗疫，政府有不同的方法监测感染情况，亦都可以透过私家和公立门诊收集数据。新措施生效之后，医管局现时为隔离确诊病人提供的遥距诊症服务会停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遥距诊症所需的人手是一般门诊的3-4倍，当进入复常阶段亦都回复正常诊症，医管局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都会为新冠确诊病人提供治疗。他又說，現時很多私家醫生都會為懷疑新冠病人提供治療，呼籲患者不要冒然前往急症室。本港1月30日起撤銷向新冠患者發出隔離令，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在疫情回落階段取消並沒有問題，但他擔心過渡期會出現混亂，醫生和市民會無所適從。 佢認為交由醫生決定患者係唔係需要放病假同埋放幾多日病假，不同醫生或者有不同做法，認為當局要有明確說法，令到醫生較易跟從。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新加坡早已取消隔離令，但是當地的人如果檢測新冠病毒陽性，有沒有病徵亦都至少三日不上班不上學，直至陰性為止。陽性期間放有薪病假，病假的長短視乎疫苗接種等。他又認為現階段不應該取消醫管局要他診症服務，擔心高危人士得不到適當治療。南韓將會撤銷大部分室內地方強制戴口罩政策，今個月30號起只是建議民眾在室內佩戴口罩，而不會強制要求。不過在醫療機構、藥店、感染高風險設施和公共交通工具內仍然必須佩戴口罩。國務總理韓德珠主持防疫會議的時候說，政府去年12月確定調整室內口罩令的4項條件，目前已經符合3項，外部風險亦都在可控範圍內。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7408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30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995萬人染疫，33134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453人，較前一日減少12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今晚渐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除夕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农历年初一同二，日间较为和暖，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同年初四朝早寒冷。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68点，系升217点，总成交金额43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9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5.2升3元，腾讯控股388.6升5.8，美团166.6升6.4，恒生中国企业74.98升1.16，盈富基金21.98升2毫，友邦保险86.75跌7毫，快手69.7升1.55，中国平安61.35升9毫，中国海洋石油11.32升5毫2，比亚迪股份225.4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28.9，瑞士法郎0.917，加元1.346，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8点，系升8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11美元，卖出192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宗教迎新，宋苦迎酷。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晴啊，我最想送走的当然是我老婆身体的小病痛，希望她今年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们就可以行更长远的路。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 骚 快活人。 好啦，嚟到点唱嘅时间啦，好多好多人咧想点唱啊，包括今朝早咧有位 Shelly 咧想点唱俾今日生日嘅梁伟欣，阿欣欣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嘅。 Happy birthday！ 勤力读书啊！ 啲人你唔勤力咩？你又点知道呢？ 唔系我叫佢勤力 啊，即系打下气啫。 系啊， 好啦，咁另外咧电话里边有位朋友系咪阿宝啊？ 祝大家新春愉快！ 你好啊， 点解你震音啊？ 系咯，点解你震？系啊， 系啊，三位好开心啊！ 好啦， 因为你知唔知我打咗好耐啊？因为阿契仔喺星初二啊，结婚周年十二周年啊！ 哇，十二年啊！ 打咗成半個鐘啊！ 哦，半個鐘咪好耐啫，我以為你打半年添啫， 係啊， 有啲人打半年啊。 多謝阿小張張咧，嗰日一月十號嗰個分享咧，網上情好正、啊。 哦，多謝多謝，我都唔記得啦，係啊係，多謝多謝你支持。 因為真係好正，我文章你每次嘅 講咩㗎？ 嗰啲文章好好啊！ 你記唔記得講咩㗎？寶寶， 梗係記得啦，因為紀念我哋即係走咗嘅。親人 咯，哦，咁我知你講邊篇，我知你講 嗰個好大迴響嘅， 冇錯，知你講邊篇。 咁十一月八號嗰個你記唔記得？ 你唔好聽 十一月八號啊！ 你唔使咁嘅， 你唔好聽佢講，你唔好聽佢講啊！ 如果大家中意嘅都可以，你唔使咁嘅 系就系讲嘅阿公祝阿豪同埋阿嘉慧 系 初二十二周年快乐， 新年快乐， 咁咧就甜甜蜜蜜， 继续 陆续有好多嘅结婚周年纪念。 有冇生 B B 啊？ 系啊，契孙系咪叫契孙啊？ 契孙女咯。 几哦契孙女啊？ 生命六岁啦！ 哇，好嘢，好开 心啊！ 因为十二年啊嘛，佢哋已经哦，六、 啊、 年之后 我咪打过嚟咧，点唱俾啊？唔系啊，唔系打嚟噶，打唔到嗰次喺六月嗰次咯。咁啊，生命生日，咁我就叫 你镇定啲， 你唔好 镇定啲， 镇定啲，镇定啲。 系啊，好紧张。 慢慢嚟，慢慢嚟。 我打咗咁多次，我都系好紧张。 唔紧张，唔紧张。同朋友倾偈啫。 已经打过电话嚟噶啦。 生命咧，直情系真系我开俾佢听嘅重温咧，跟住佢咧，我直情好自然。多谢 哦，生命就是契孙女， 系啊， 系咪啊？契孙女，哎呀，好得意哦，六岁， 乖女，好叻啊，同埋考第一啦， 考第一啦， 哇，真系好叻， 啱啱升一年班啊嘛，咁啊，新年前考咗有个考试，考第一啦，好叻佢咯， 但系全班得两个人啊。 啲人咧， 系咪要笑？系咪要笑 咧？系 咪要笑啊？ 我唔知啊， 我笑唔出啊！ 你睇下宝笑得几开心， 人哋细路女，你点解咁样话人嘅啫？ 新年流流，新年流流， 我考第一啦，咁啊系啊，你个班得两个人，几衰啊！呢啲 uncle， 人衰口臭啊！ 笑唔出，自爽。 我哋会闹 翻你白鸽屎， 我哋会闹翻佢啊！好， 点啫？ 又要赞下你， 你宝宝， 我而家形容你系俾个新名词你。百变声音哟哟呀！ 百变声音， 百变声君， 佢做故事咧，即系我哋骗人间好成功嗬，咩角色都做到。 我听啊，嗰日个妹妹唔好走嗰日个故事，我真系流晒眼泪。 我都系啊， 结局好彩系好好结局咯，巴闭哥，你继续努力啊，知唔知啊？ 好， 佢就写嘢好啦，有冇乱讲嘢？ 冇讲嘢， 系啊。 OK， 好多谢晒宝宝啊， 闹够未啊？过年啦。 点点全部我哋嘅同学仔，我哋嘅 fans， 冇错。 你记唔记得班长叫咩名啊？ 班长叫咩名啊？ 我咁样啊？ 班长叫咩名啊？ 班长叫 Amy 咯。 啊，好嘢，好嘢，你有两个印花， 犀利喎！ 你个契女都有， 可以我哋大家庭真系而家大家真系好犀利，记得晒。 开始承认啦，我哋 系啊。 喂，咁你知唔知啊？今日我哋有位家庭食 客，好开心啊！听到啊，都已经选 咗佢做班长。 系啊， 应该噶。 同埋喂，阿宝啊，今日有位 Michelle Candy Wong 咧，都系生日喎，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 系啊，佢初一啊嘛。 系啊。 哇，你初几都知道？ 佢哋好 friend 噶， 所以就话我话好难得啊，初一佢仲系农历喎。 咪 系 啊， 系啊，开心开心。 咁所以我就恭祝佢咯，生日快乐 啦！好啦，所有呢一排生日嘅朋友都恭祝佢啦，咪你几开心？ 多谢晒， 好啦， 多 谢 晒，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有关瑞怡 Shirley 嘅呢一首《难得有情人》， 噔噔噔噔噔噔噔，可唔可以唱啊？ 可以， 不如我哋一齐唱啊，好嘛？你识唔识唱啊？ 我试下， 系啊，你 等等等， 系嘛，搵个 好啊，多谢先， 系啊，准备啦，准备就嚟啦，就入啦，系啊，而家喺海滩度跑紧啦，嚟啦， 准备。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空出了痴心。令人动心， 好嘢！ 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前缘亦远亦近，将交在一身，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 难得有情人，好啦，点算时间呢，我哋继续第二位朋友就系咪 Annie，Annie 快乐， 新年快乐，恭喜 发 财，万事胜意， 好啊， 好啊，嗯，听你讲啦， 你派利是未噶 ，Annie， 你派利是未噶？ 喂喂 喂， 你好， 你好， 听唔听到啊？ 问你派利是未？ 听到，听到，我话俾你听，我转咗个新电话嘛。 你做咩话俾我听转咗新电话？ 你话我听转咗新电话， 即系我搵你唔到，惊我搵你唔到系嘛？ 以前个旧电话唔系唔用得，不过系个社工姐姐提名我转咗个新电话啦。 哦， 唔同大电话号码一样。 知道好。 嗯，咁 Annie 今日打电话嚟，系咪有朋友生日？ 系啊。 佢叫咩名？ 嗱，有嗰个陪诊姐姐站伍丽玲咧，佢系。上星期二生日 哦， 仲有人嘅 慢慢嚟。 我个朋友阿黄俊文呢个月生日， 系 仲有咧？ 冇啦，系 冇啦， 两位朋友生日， 好 生日快乐吓， 生日快乐吓！ 我哋拣你呢首歌曲好有气势喎， 冇错啊， 系啊， 孖叶喎， 系咪你拣噶？ 系啊， 好啊， 有咩意思啊？ 又有咩特别用意啊？ 都点俾佢哋听啊，等佢哋 好 开心，祝黄俊文就学业进步，祝啊！祝阿伍丽玲就是工作愉快。 好啦，多谢你电话吓， 多 谢 Annie， 多谢 晒，拜拜。多谢 你。好，顺便答佢嘴吓，阿 Manchin 佢咧想点唱只歌俾妈咪啊，因为妈咪咧今日系91岁，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91岁犀利啊，身体健康，另外点俾所有同学仔，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今日咧真系特别多点唱嘅，咁我就不能尽录啦。不如我真系将首歌曲咧送俾所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咧，支持咗我哋咁耐嘅咁多位嘅同学仔， 冇错， 希望大家学业进步， 七年要交班会费啦，我决定， 笑傲江湖，唔系。 马用争西上浮名，世事似水虚无定。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也亦知兼是无情，回灵此心再难静。那恩怨未曾问，纵是相聚也短暂。心中此际情，此际情也可永。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劲，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爱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情景， 笑傲江湖，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好啦，呢、這个朋友咧，我哋就再听听啦。佢就系谢婆婆， 谢婆婆， 谢婆婆到你啦。 李丽蕊，你哋三个好啊！ 你好啊， 你 好 啊，谢婆婆。 你哋啊，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啊！ 你都系 大家咁啊， 冇错。 诶，呢个客家婆讲多啲啊！ 你识唔识啊，谢婆婆？ 新年快乐哦！ 诶，新年快乐 啊！ 新年快乐， 正式讲系啊！ 阿谢婆婆，你系客家人？ 你系咩客家人啊？ 系我，我系三岁哦。 我系三岁啊！ 系啊， 广东神气 挨把边个啊？挨 余彩啊，都叫唔止个挨吓吓海鲜喎。 我讲海 鲜嘛，海鲜嘛。 拣完 啦 哦， 拣 完啦，讲下噶系贴皮海鲜啊哦， 贴皮海鲜 啊，客户难缠咩哦， 难 搵 咩？ 江燕门，江燕门咧言多喎， 咩 嘢啊？顶言笑喎， 咩嘢啊？自己嘅听唔到讲嘅，佢都要贪明啊，要降米喎。 呢丝挑奶啊， 挑咯，挑一降 字 咯。 今日喂，好似而家佢嘅星，好似星期三咁 啊， 而家 系啊， 另一个客家婆嚟咗啊， 谢婆婆。你讲一句客家话，等我同阿小张张古话咩？ 系啊，你讲一句客家话， 讲一句。 你讲要讲， 掩掩后讲啊， 要啊， 唔晓讲噶嘛你？ 掩后讲啊，然后讲掩门啊， 讲英文， 讲英文。 你晓唔晓讲？你唔晓讲，你讲英文啊？ 省啊！ 佢话你啲英文好叻，大学生，系啦， 好嘢好嘢，谢婆婆真系啊！ 搞翻儿子五 幼啦，跳啊！我哋跟阿搞婆婆几年啦嘛， 我哋好叻噶嘛，我哋坐喺户口系咁练噶， 点 后 吓吓 吓 搞婆啊， 过度吓吓搞婆啊，吓搞 婆吓我哋啊， 又话攞个间尺打我啊， 系啊，弹佢额头啊， 系啊， 你有冇睇啲片啊？ 喂，几叻喎！佢真系讲你啫， 点 样 嘢咯？ 系啊，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系 啊， 挨到打咁痛喎，竟然挨生打打喎。 哦， 你打咗几耐啊？ 你 听 下， 今日三个礼拜 咁耐啦，已经。 系啊，因为一月六号系我个女同女婿结咗婚十周年，嗰日就打唔到嚟啦。 唔紧要啦，但系今日好彩， 我个儿生女就十号生日又打唔到嚟啦。 哇！俾说话我哋听。 第三件喜事就系我个大孙女又31号生日啦， 又 打 唔到嚟啦， 打到啦，终于打到啦。 大孙女啊，读书啊，成绩猛进啦， 好 系 啊，祝佢学音乐又有进步啦。 哇，犀利犀利， 等佢又同啲妹啊又和和气气啦。 好， 佢叫咩名啊，孙女？ 大孙女叫 Haley 啊 ，Haley 啊，哇，英文名嚟噶喎， 劲啊， 系啊， 好啊。咁啊 ，Haley 就生日快乐啦！咁所以你揀呢一首歌系咪因为 Haley 好中意姜 B 啊 ？Haley 又中意啦，儿生女又中意咯。 你中唔中意啊，谢婆婆？ 我都中意嘅，冇孙中意我就中意啦。 冇错啦， 系啊， 你快乐就快乐啦。 系啊，老姜啊嘛， 就有呢只歌曲啦，好唔好？多谢谢婆婆。 好啊，喂，多谢晒你哋啊。 喂啊，多谢啊，喂。 喂，简言妈妈， 简言 啊，吓搞婆。 好，多谢晒。 新年快乐吓，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如月花香呼应，左使黑暗得清。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有现实。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好啦，时间仲有四分零钟到晏昼一点钟啊嘛，呢个农历新年咧，我哋系。照常營業嚇，咁所以下個禮拜咧，一二三咪一樣照翻嚟嘅， 咁就準備收爐啦。 兔年啊，下次見面 你可以唔收爐嘅，你繼續 Made in Hong Kong 咯。 唔得，我係 Made in Kowloon， 我係 Made in New Territory。 我哋我聽電話啦，喂喂 ，Hello， 你係 Hello， 我係 Made in Kowloon， 我係 Made in Tunman。 Mary 姐 ，Mary 姐 ，My friend， 系啊， 好快啊啲反應 ，Mary 姐 咩 咩咩啫， 系啊， 我咧 系 好紧张啊，我咧就点一首歌咧就叫做拥抱爱， 系点解紧张紧张咩？ 点解拣呢个歌？ 系咪爱回家？ 系啊系 啊，爱回家 就阿郑欣宜唱嘅， 系啊，好嘢啊， 有冇特别原因啊？点 解啊？ 我而家冇咁紧张啦，我就记得要点俾边个，点俾我屋企人听啦，我两个仔啦，我两个孙啦，新抱啦，祝佢哋咧身体健康， 一定要 快乐， 多啲回家。 系啊，两个孙女咧就要相亲相爱， 成日打搅咩？ 正常 啊， 嗌交你扯下我，我扯下你，你弹下我咩啊咩啊，去攞我啲嘢先啫。 系啊，所以咧我 系咁噶啦。 一同佢哋讲电话咧，我就要讲 I love you。 所以就有呢只歌啦。 佢哋几时翻嚟同你拜年啊？ 咁啊，祝世界和平啦， 一定要，一定要， 全部人嘅身体都健康啦。 好， 多谢 咁 啊。 你都系咯吓， 系 系啊， 开心啊， 唔好咁讲， 小强，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I love you four，I love you five， 继续支持 ，I love you six， 拜拜，美元屯门。 遥远，只身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布景四边覆盖，越行越远，困倦了总有加速，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种出。 亦都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噶啦，希望大家咧下一个礼拜一过住新年啦，食住瓜子一路听我哋风骚快活人， 人要系咁，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咧喺今年咧就所有唔好嘅嘢嘅话咧，我哋出年全部都走晒， 好嘢， 好唔好？ 好， 出年我哋迎接一个非常之好嘅一年。 Yes， 好，新年之后再见大家， 吐气啊咪， 哇，星期一见，拜拜， 恭喜发财， 拜 拜。万千心意亦能下载。回家却让我处地自尊，好感所爱，越行越近，岁月里一切冲击与障碍，渐化海，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任我 快啲，晏昼一点钟，而家记得听 Maiden。 好。